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分，而今日咧就系正正2022年3月24号星期四啊！先同大家讲一声早晨啦。今朝早咧晨光第一线有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咧陪住你嘅。星期六低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再加上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二嘅，维持喺低水平。今朝早咧我自己搭车翻嚟嘅时候咧就落住毛毛雨啊吓，所以如果系驾驶人士或者喺室外工作啊，或者是行走的人士都要小心一点，留意住地面和路面的情况，以免不小心会跣到，那就不好了，要注意留神，打醒十二分精神。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今朝早第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嘅就系，你系唔系一个爱思考嘅人呢？嗱，我自己咧系一个几中意思考同埋幻想嘅人嚟嘅，而且幻想嘅嘢咧就系每一个时候都唔同。例如见到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谂下啊，唔知佢最近过成点咧？唔知道佢今日有啲乜嘢同我讲，佢有啲乜嘢会做咧？就连我而家咧望住个钟，我都会不。咁喺度谂紧，到底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空，就算我哋系身处异地、唔同嘅工作、唔同嘅岗位，或者如果你而家系赖床啊、啱啱起身，定还是啱啱翻到屋企收工，准备补下眠咧，我都会谂下喺一个时间里边，大家做紧啲乜嘢唔同嘅嘢咧。亦都可能是全靠住呢一种幻想，令到我觉得咧，无论是何时何地，任何一分一秒咧，都有好多人陪伴住我一起。朝头早呢个时间咧，唔知道你而家是做紧嘢啦，定还是系啱啱收工准备休息，定还是系而家咧仲系喺你自己嗰一更当中咧，进行得如火如荼嘅工作啊，仲未停得落嚟咧？点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记住，每一个人身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咧，会支持住你同埋陪伴住你嘅。星期四啦，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啊，一个礼拜如果讲翻平日嘅人啦，就觉得星期一、二、三走过咗，星期四好似就嚟终点再望啦，望到翻埋礼拜五、星期六可能可以歇一歇。嗱，呢一种咧可以望住终点，然之后倒数嘅心态咧，都可能可以鼓励住你，记住继续撑住。身边咧仲系有好多人同你一齐努力不懈嘅，无论系从事社会上面嘅任何岗位都好啦，大家都喺度努力紧，希望可以为自己服务之余，可以赚到个报酬，可以为屋企，亦都希望为社会嘅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层面出一份力，然之后大家就可以慢慢集腋成裘，推动晒成个社会向前行啦。所以呢一刻，无论你身处任何岗位，都希望可以帮你打打气，等你记住，你并不孤单噶。 因为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地域，总有人同你一起默默咁样努力，净系记住呢一颗热血嘅心咧。你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嘅岗位都系可以帮助到大家，最谂尾咧都系一种缘分嘅交集嚟嘅。如果你今朝早有幸听到我嘅声音咧，我觉得有幸我俾你听到我嘅声音吓，我都好开心。希望大家可以喺唔同嘅时空继续努力，加油啊！ 你在笑我未及旧时傻，呼沙沙的雨扑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再过，你知道吗？ 林永亮加上吕方《沙沙的雨》啊！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哋有冇试过觉得自己冇乜能力，但系又好想将一啲好好嘅嘢送俾自己心爱嘅人呢？喺泰国有一个爸爸，佢因为冇钱，陷入唔知点样同自己女女庆祝生日嘅苦恼之中。本来呢位爸爸想带生日嘅女女去火锅店嗰度食嘢，但系佢知道自己唔够钱，于是佢就谂住带女女去到火锅店之后，自己企喺门口外边。等女女自己一个人食火锅，但是懂事的女女拒绝了爸爸这个建议，还坚持说要跟爸爸一起吃，如果不是就自己都不吃了。这对父女的对话被店里面的员工听到之后，话返给火锅店的老板娘听，老板娘即刻冲出去店外边拦住准备离开的两父女，然后就好霸气地讲了一句，等我请晒你哋两父女食饭啦！唔单止系咁，老板娘仲叫员工去附近嘅蛋糕店嗰度买咗个生日蛋糕翻嚟，俾爸爸同埋女女一个好大嘅惊喜。当老板娘送上蛋糕嘅一刻，爸爸展露咗一个好欣慰嘅笑容，慨叹咁讲咗一句：如果妈妈今日都喺度一齐食饭就好啦！令到老板娘都眼湿湿。之后这件事被传开去，老板娘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我看得出个爸爸好锡佢个女，所以先会想住企喺门口望住自己个女一个人食嘢，亦都是因为咁感动到老板娘请佢哋两父女食饭。这件事被人写咗上网之后，有超过200,000人俾 like 赞老板娘嘅善心，亦都有好多人留言话想帮助呢一对父女，但系两父女就透过老板娘多谢所有善心人，拒绝咗所有嘅援助同埋访问邀请。其实我自己睇呢篇报道嘅时候都睇到眼湿湿。我相信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有善心嘅人，我哋都应该要保存住呢一颗善心，主动啲去到帮人，呢个世界就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心机穿得很碎，细节记底顶痴醉，把鲜花收于车里，钻街放雨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疲惫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派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怕很公式化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可补救吗？很失败。 亲扑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近拱食吧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花 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听到吧，不讨厌吗？惊喜吧，猜不到。 梁咏中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一年里面哪个早上， 人生之中任何阶段 都会听过这个名字，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嚟到呢个灌心灵鸡汤嘅时候啦，今朝呢一口汤咧好简单嘅啫。每个人都会曾经遇上过逆境的，不过问题就是当你遇上逆境的时候，你又会用一个怎样的心态和态度去面对呢？到底你会觉得啊，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定还是是换成这个 number two 的态度，就是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学了些什么，又或者有些什么得着和改变呢？如果你能够维持在后者的态度，相信你就可以很快地解决到问题，因为你可以平静到自己的情绪，不再被自己的负面情绪无限量地放大和蔓延下去，自然心情会好一点，解决问题都会快一点。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喊在自己的名字打气。Hold your breath. 转身，迎来一次转世，空气翻滚，滴着汗为砸下每个眼神，似我地亮丽地叫你沸腾。Love your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it's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 gonna make it better. 哎呀呀呀！向往浪漫梦中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这一片汹涌，用尽力为暴力你那笑容，以你地雷动力世界繁荣。Now get up,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向往浪漫梦准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设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与心。再别要躲避 ，Hold your breath. Come, hold your breath now. Come, call it. Call it you with my love. 几分钟跳一首歌，这空间剩下尚有你与我。想更多，贪更多，知你想更多，贪好我，现在继续看着我。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个礼拜初期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呼一吸，一息尚存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时间嚟到6:36，我最中意就系咁样噶啦。白元浩打俾白元浩，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每逢呢个时间咧，最开心啊，分身啊， 系咪啊？ 冇嘢开心得个分身。你谂下，如果你有个替身嘅， 嗯， 你可以咧喺屋企自己即系照顾小朋友啦。然后你叫你个分身咧，喂，你就去翻工啦，咁样。几舒服， 你知唔知我卒之咧都体验到你嗰种期待同埋咧未知之数啦，即系咧成日咧打电话之前嗰刻咧就谂紧响几多下听咧，如果阵间唔听咁点算？ 系啊，即系15、16嘅心态喎。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我对你哋好有信心嘅，通常都好快听电话嘅。 系啊，通常 ready 定噶啦。 系啊。 今日咧想同阿 Buddy 讲咩咧？就系屋企咧，就特别呢个时间啦，春天嘅时候咧，特别多一种嘅昆虫啊。呢种昆虫咧就系叫四脚。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就非常之惊佢嘅。咁而家当然唔会话，喂，我好中意佢又唔会啦。但起码一见到佢唔会惊。 我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先啊？喺你讲落去之前，你细个惊佢嘅原因系咩咧？你觉得佢个样恐怖，定系还是听过佢啲不好嘅传闻咧？ 嗱，佢咧个样啊，当然唔会话讨好啦。即系对我嚟讲啦，我谂大部分嘅人咧，偏向多数咧，都唔会觉得佢咧个样系好可爱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知道佢咧就虽然知道佢系一只好嘅昆虫，因为佢食嗰啲蚁啊、蚊 啊、曱甴啊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啦，即系都系一只 OK 嘅。 佢做到嘢噶，佢 做到嘢嘅。咁有佢喺度咧，屋企嘅蚊啊，可能啲虱啊嗰啲咧，细细只嗰啲虫咧就会少啲嘅，因为有个强者喺度嘛。咁你嗰啲藥嗰啲蚊嗰啲嘅，哇！哎呀，有隻四腳蛇喺度啊，咁啊，梗係即刻飛走啦，係咪？咁係好事嚟嘅。咁但係你話我驚佢咩？第一個樣唔討好。第二呢，都通常一望到佢嘅时候呢，因为佢有啲呢唔係話全部好大隻㗎，有啲就算細隻嗰啲呢，你望落去呢，你會見到佢好似半透明咁嘅樣呢，即係見到佢嗰啲心肝脾肺腎啊咁樣，咁相當之唔討好嘅驚啦。跟住另外有聽過啲都市傳聞，可能即係個個都聽過，就係話咩佢條尾斷咗會走入隻耳仔 嗰度。係呀，我細個我媽都係咁同我講㗎。係 呀，我細個呢就因為聽到我媽咁講，搞到我呢就真係好驚。 因为咧一见到四脚蛇嘅时候咧，我就夜晚瞓觉，我唔系惊见到佢，我系惊见唔到佢。 嗯， 即系你嗱，我已经好惊佢啦，我已经唔想见到佢啦，但我又要个心情就系，其实我又好惊见唔到佢，因为如果见到佢嘅时候，佢条尾巴冇咗咧，咁我又惊咯。哎呀，条尾去边咧？因为传说话条尾会识得走去搵人哋嗰啲耳仔窿走入去噶，咁样。 嗯， 咁成晚咧又要搵个枕头咧拥住自己，咁你可能好者瞓觉点会攞？ 哇，你谂好多嘢喎、啊，真系。咁你唔会预测到佢？喂，咁你就算嗰日冇见过佢，你都难保佢唔知几时爬咗入你屋企喺度睺住你噶、啊。 细路仔一样嘢好嘅，见唔到啊，以为佢唔喺度。 哦，你唔系睇到嗰啲超人片太多啊，成日觉得身边好多坏人喺度睺住自己啊。 即系如果佢见到佢嘅话咧，我都识防佢嘛，成日见唔到。咁但系而家咧，个人大咗嘅时候咧，就识得开始咧，就同佢一齐相处。 嗯， 虽然嗱，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住村屋啦， 系啊。 咁而家咧，其实屋企咧喺上个星期都仲有，有两只嘅四脚蛇咧，就存活咗喺我屋企咧。咁都差唔多，我觉得啦，喺印象之中都差唔多个几两个月啦。 嗯， 因为点解咧？有阵时夜晚咧，十一点几、十二点咧，即系倒比咁样嘅。 你认得佢噶？ 唔系啊，因为佢左边一只喺度嗌。 吓， 右边嗰只咧会呼应佢噶， 我未听过佢叫、啊。 你冇听过佢？ 我冇听过佢叫啊。 佢识叫噶。 系咩？大唔大声噶？佢叫得。 佢叫嘅时候咧，我话真系扮唔到啦。 你形容噶。 因为佢啲叫声咧好鬼奇嚟噶，佢又唔系嗰啲我试下扮一次就系、是、佢好似开嗰啲汽水气，有做啲有少少似开汽水个格。啊咁样嘅声 系咪噶？定系你个仔开雪柜咋？ 我点会佢瞓咗啦嗰阵时， 所以 咧四脚蛇咧开嘅时候咧，我嗰阵时听到个彩听啦，我有一只咧我就听到佢喺雪柜后边嘅，系啦，咁啊都几清楚听到佢喺雪柜后边咁，跟住另外嗰只咧，佢咧就匿咗喺我客厅我右边嗰、那个 sofa 后边嗰， 哇！你都观察得好仔细下，连呢边都知道。 我哋都要靠耳仔揾食啊！咁你咪听到嗰啲即系四脚蛇咧，因为嗌完之后嗰度嗌，因为佢哋嗰啲发情期咧，就会你嗌下我嗌下， 即系睇下你喺边度咁样。呢啲系咪爱的呼唤啊？嘛， 石头啦， 谁轻轻叫唤我？嗰只嘢就喺度嗌啦。 系咁，两只咧就出嚟呼应咁样。咁我其实我初头咧我都唔系好似即系大部分人都系人未必知道咧四脚蛇嗰个嗌法系点样嗌嘅。 系啊， 即系正常觉得佢咧由细到大望佢。你又唔会，佢唔会喺你面前嗌啊嘛！ 我真系冇听过佢出声噶，其实，所以我都好 surprise 啊！你今朝话原来佢会叫， 其实有机会咧，大家都听过噶，不过冇留意，因为咧佢唔会喺你面前嗌嘛，佢就会匿埋咗之后咧，喺嗰啲墙角啊、角落头位嘅时候咧，可能啱啱食咗只蚊啊咁样，跟住嗌有力啦，要 唔系可能系饿啊嗰下食饱咗饿嗰下，你俾你听到 系佢一饿咧就饿三四下嘅，即系真系有 好饱下 系啦，咁我初头听嘅时候咧，哇咩声嚟嘅咧咁古怪喺屋企听到，我初头以为系咪雪柜发出啲怪声啦、 嗯， 跟住咦又唔系，呢个声又喺 sofa 度听到，系咪我重得滞咧？呢排少咗运动，重得滞个 sofa 嘎嘎声咁啲咁样，又唔系，跟住咧即系把心一横，我记得自己咧就曾经喺屋企都见过嗰只四脚蛇，跟住咧我真系喺度谂，其实会唔会嗰只会识嗌？我真系咁谂，跟住上网查啦，四脚蛇叫声咁样。咁你上網我真係揾到佢個叫聲，又真係有人影到佢嗰度嗌。好啦，咁而家聽嘅時候，中啊，就係、是、四腳蛇喺度嗌嗰啲聲嚟嘅。 嗯， 係啦，咁所以就揾到嗰個元兇喺度啦。咁啊，咁雖然我就唔係好驚佢而家，咁但係即係你話喺你晚晚都喺度 grab grab grab 咁樣，都個心都唔係好舒服啦咁樣。咁啊，即係佢又住咗咁耐啦，我估佢都飽噶啦。咁所以都係時候咧。要请佢走啦， 唔系，我觉得佢住咁耐，应该系唔饱咯。你屋企应该有装晒嗰啲咩窗沙嗰啲咧，其实应该冇乜啖好食噶。 我乜都冇装啊，屋企我净系装嗰啲小朋友嗰啲安全锁嘅嘢。 哦，所以你屋企搵到食咯，原来系咁。 系啊，搵到食啊， 有瓦遮头系咪先？几好啊！ 系啊。人同四腳蛇最緊要咩啊？瓦遮頭咯， 係啊，冇錯啦。佢揀咗你屋企，覺得真係風涼水冷，你又唔趕我走，係咪先？ 係啊，喂，咁你住咁耐，租又唔交，喺度白食白住，真係白食白住咁、樣。我連蟲仔都提供埋俾佢。 嗯， 好啦，咁啊，真係住咁耐唔得啦，咁啊，而家即係租霸咁樣趕佢走啦。 嚇，點趕啊？ 都有啲方法，因為咧，你叫我攞隻手捉佢咧， 係咯， 梗唔 會掂佢咯，係咯。 我阿媽咧就會啦。 嗯， 我阿媽見到四腳蛇 都唔知捉邊度落去好喎、啊，但係， 我阿媽好醒嘅，佢咧就攞住個膠袋套住自己隻手，一及及落去咧，捉住咗噶啦，跟住綁住咗個膠袋咯。 好勇啊 ，Auntie！ 我最多只係夠膽揾張報紙鏟起佢啫。 你報紙都好啊，我真係我啲處女座咧，我唔係好想掂到佢咧。 咁遠都唔得。 我会攞个扫把同垃圾铲咧扫， 咁咪仲难？其实好难就力噶、哦，你要谂下、哦啊，你一铲阵间佢跳走咁咪仲衰。 所以要摆嗰个位咧，系喺佢嗰个就知道佢即系逃走路线，咁啊又封住佢逃走路线，即系等佢净系得温围嘅，咁我就喺个温围嗰度等佢。所以呢啲机会可遇不可求咁样。好啦，讲翻，如果你真系要赶走佢嘅时候咧，咁我哋都有几个方法嘅。咁第一，我见到嗰啲套路咧，我试咗几个。都是嚟嚟去呢啲方法，第一就係呢個靠氣味，咁氣味咧好簡單，即係切檸檬片啦，可以嗰啲白醋啊，攞啲白醋咁啊，攞個碟仔裝啲白醋咁啊，佢又唔中意啦。另外咧就係嗰啲點下嗰啲香薰精油，咁所以啱啦。我喺呢幾日咧屋企咧就點多咗啲香薰精油，係啦，咁啊即係等嗰啲氣味可能薄。其實我覺得香薰精油咧有蝦人嘅，有啲氣味可能我哋中意佢唔中意，但係有啲氣味咧可能我哋中意佢又好中意嘅，我真係唔知道。咁我試啦咁樣，好啦，今日 你有冇突然間發覺試到有一隻突然間成竇嚟曬你屋企？ 我都驚，不過好彩我睇咗就係話佢哋通常都係一隻起兩隻子嘅啫，即係唔會好多嘅。咁但係咧好啦，我終於呢個點精油嘅策略咧就潮咗幾日啦，幾日之後咧我真係見到咧喺個騎樓嗰度咧。有隻四腳蛇爬咗出去，系啦，咁啊斷估佢爬咗出去就係我估啦，應該係屋企嗰隻啦，咁樣，咁啊梗係即刻閂門啦，即係等佢走埋啦。 傻啦，佢會入翻嚟噶嘛？啲門罅度。 佢唔會噶，我肯定佢唔會啊！ 你唔好自欺欺人。 佢唔會啊！佢喺出邊見到，哇！原來外面嘅世界咁大，即係好似啲人送啲仔去留學噶嘛。 哇！出邊咁多蚊嘅一個。 以前咧就諗住喺屋企正阿爸阿媽喺度，而家哇出到出去，原來先至係一個新嘅世界。 咁多 friend 嘅咁， 梗係啦。咁啊出到出去嘅時候，哇！原來咁多 friend 喎，嚇直頭仲揾異性都易啲啦，喺出邊係咪先？ 有得揀有得揀， 係啦，得一個 target 咁樣。咁啊出到出去咁啊斷估冇翻嚟啦，因為呢幾日夜晚咧我都聽唔到佢哋喺度嗌啦。咁所以我斷估呢個方法咧就成功嘅，因為咧我就諗住如果氣味呢招唔得咧，而一個方法我都想試喎。一個方法佢就係話咧，大家會成日都煮雞蛋啦，屋企嘅話，咁啊嚟個你個雞蛋咪打蛋嘅開咗佢嘅，開咗佢之後咧，你就攞水沖一沖個雞蛋，因為如果你唔沖嘅話咧，嗰啲蛋入邊嗰啲物質會極度野蟻，咁你小心啲。咁所以你沖咗佢之後咧，你就放喺佢會出沒嘅地方。好啦，咁放喺度做咩？喂，又冇味又冇成咁樣，啊，原來好得意喎！啲四腳蛇咧，佢見到有啲蛋喺度仲係開咗殼咧，佢哋嗰個腦咧，專家講啊，佢哋話佢哋個腦咧就會反轉樣嘢就係、是。呢度咧有啲大型嘅动物喺度，佢啱啱孵咗蛋、 哦， 而附近亦都有佢嘅小朋友出咗世， 嗯， 即系佢哋个反射就会咁咯，跟住佢就会谂啦，譬如鸡啊、鸵鸟啊，即系整啲蛋嗰啲啦跟住佢就咧就会觉得呢地方咧开始唔危险啦，佢、 哦、 就会谂走啦。咁、呢个方法咧就吓走佢，咁如果大家真系啲气味唔得嘅，可以试下呢个鸡蛋壳，记住洗干净佢先。放喺佢經常出沒嘅地方，嚇走佢。 我估唔到佢思維咁特別喎，因為我覺得你屋企擺兩個仔喺度，佢已經覺得一個大型動物出現噶啦。點解會見到隻蛋殼先得咧？ 我屋企擺咗兩個仔喺度啊，咪就惹曬啲蚊喺度咯。 哦，咁啊係， 係咪先？ 嗯， 日日都喺度啜啦，係咪？ 你又啱喎， 惹曬啲蚊，跟住四腳蛇又覺得哇喺呢度真係食大餐啦、 啊。太好味啦！你屋企太多引誘啊，引佢哋嚟。不過我自己咧細個就對於四腳蛇有啲情意結嘅，因為我係好煩蚊嘅，正正就好似你講嗰啲咧，好即係野蚊嗰啲人啦。所以我每一次咧見到有四腳蛇咧，我就覺得自己好安全啊，所以我就好中意佢留喺我屋企嘅。 嚇、啊！竟然啊， 係啊，同埋我會近距離觀察佢嘅。 人係。是会话咩喎？ 系啊，我就系你讲嗰啲好少数觉得佢好可爱嘅人。 唔系啊嘛， 系啊， 养佢啊。 咁你又唔可以话养，不过我会同佢和平共处咯。即系我见到佢喺我屋企，我会好开心咯。 哦，咁嗰啲蜥蜴啊、蝾螈啊啲 friend 咧？ 咁又唔好去到咁夸张，但系我就好中意我屋企寄居嗰两条咯，一大一细噶，以前系。 哦， 系啊，跟住隔一排见到佢咧，又再见到一大一细咧，跟住又每一条长咗少少，跟住我就觉得系同一条嚟噶，同你嘅谂法一样啊， 即系已经 长大咗，系啦系啦， 救咗你咯， 我就觉得诶，佢搵到食，所以我好中意佢留喺我屋企嘅其实。 哇，估你唔到喎、 啊。係呢，做好多嘢你估唔到㗎。係 啊，慢慢發掘，慢慢發掘。 好啦好啦，咁今朝早同小白傾住咁多先，唔該晒。 係啦，好啦，拜拜。 晨光百科。 今朝想跟大家讲下密码呢样嘢啊，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社交平台啦、账号，甚至乎系呢一啲电邮咧，都会要求你定期转下密码嘅。当然好多时咧，可能就系因为你入咗一个错嘅密码，而你自己需要重新去设定一个新嘅密码啦。人又好得意噶，真系经常都会唔记得咗自己设咗啲乜嘢密码。亦有可能是因为经常都要换的关系，根本上都记不到那么多，不记得不同账号的密码是什么了。有一些资讯解密公司就是做研究调查，讲到现在其实要求大家去做一些密码的复杂程度是越来越高的。以往咧，多数就要求用户可能系输入最少八个字元长度嘅密码啦，亦都未必话有好多大细阶数目字或者系符号嘅要求。不过而家咧就越嚟越复杂啦，好多嘅电信商又或者系一啲账号嘅供应商咧，都会要求大家咧就系八个字之余咧，当中要包含一啲大阶、细阶同埋符号啦。原来咁样嘅要求咧系有原因嘅。因为原来有最新的一些网络调查报告就讲到，黑客呢原来已经可以很成功很轻易地样呢就破解到八个字或者以上的密码。所以我们的密码就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长啦。大家都是要小心啲，将自己嘅密码咧好好咁样记住，而且咧最好就系，就算如果你定期转密码嘅话咧，就系写喺一啲比较安全嘅地方啦。不过自己所谓安全嘅地方咧，就唔好立乱咁样存放你嗰啲纸仔啊，或者系记事嘅地方。如果唔系咧，就等于抄低咗之后咧，公诸同好，咁就大件事啦。好好小心处理自己的个人资料同埋网络安全，密码咧就系其中一个大家要掌握好小心嘅部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Daddy。嗱，海啊，我自己咧有一段时间咧就冇乜买过鞋啦，因为觉得咧成日都唔使出街，同埋影相咧都好多时影唔到对脚，所以就悭翻啦，着翻啲旧款算数咯。 喂，但系鞋咧，其实喺个穿搭嗰度咧，我觉得都产生咗几大嘅作用噶。因为咧，你同一套衫，我当你譬如同一条裙先算啦、甚至乎你系 T 恤、牛仔裤都好啦，其实你衬唔同嘅鞋咧，可以做到出嚟嘅造型咧，都可以几唔同噶。 嗯，绝对系啦。咁不如今朝早问一下海、今季到底有冇啲咩特别嘅鞋嘅潮流，等我都可以买翻对啊。 系啊，大家睇下会唔会想跟一跟风啦？反正即系开始啊吓，嚟紧话可能会放宽下啦嘛。咁条街市面我见都多咗少少人嘅，咁可能大家都真系想出翻下街啊咁样啦，扮下少少靓，等自己 dress up 啊，开心下啦咁。鞋就紧要嘅，嗱睇下啦，今个春天咧，嗱我讲三个大嘅方向啦，睇下会唔会咧有一样系中到你嘅心水啦咁样。 好啊， 嗱第一样咧就系啲彩色嘅高踭鞋。 哦。彩色啊，即系要成对有齐晒咁多只色嘅。 嗱，所谓嘅彩色咧，其实就话颜色鲜艳，嘅高踭鞋 系 望落去咧，其实咧就我都会上网揾咗啲相嘅，其实都咁咧，佢就几怀旧嘅，其实有啲款，同埋咧我都发觉咧，近呢一两年好似有啲高踭系回归嘅感觉，因为早几年咧，其实欧美啊，即系佢哋嗰个潮流都觉得咧，可能会崇尚翻自然一啲啦，冇咁多会着高踭鞋。嗱，当然有一啲大牌子，佢哋本身传统佢哋系出啲靓嘅高踭鞋，佢哋当然一定系会继续出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其他有一啲嘅牌子咧，可能佢哋会出一啲嘅 boot 款会比较多啊，可能系啲 loafer 会比较多啊，甚至乎波鞋。名牌子你都發覺可能他哋會出咗一啲我細個嘅年代啦，阿媽會叫啲爛佬鞋咧，其實類似啲 loafer 就咁穿落去嗰啲鞋款啊，綁帶鞋啊、紳士鞋會比較多嘅。 咁但係呢發覺咦高踭係好似有少少想回歸嘅趨勢喎咁樣。係啊，其實都我自己呢就麻麻地，譬如話著到好斯文然後襯對高踭鞋嘅。 係。 反而我覺得呢就可以玩一啲嘅對比。 嗯。 譬如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就可能你係 T 恤牛仔褲，譬如你一件 T 恤襯一條收腳或者一條 skinny jeans 咧，跟住襯一對高踭鞋咧，其實我覺得個感覺係好乾淨利落同埋好優雅嘅，我覺得係嗰個格調會係，係、啊，記得啊，仲要係啲比較 colourful 嘅款啊嚇，你試想象我，譬如你係一件 T 恤，我當你一件白 T 啦，牛仔褲，譬如你襯翻對黑色嘅高踭鞋咧，哇，即係件事就～ 好沉啊，同埋好冇生气咁啊！ 咁但系你试想，譬如你系一对，譬如鲜橙色啦，好 sharp 嘅橙啦，跟住可能甚至乎系紫色啦， 系 鲜黄色啦，呢啲嘅高踭鞋咧，其实你就成个 look 咧就将佢带起晒啦。 嗯，赞成赞成， 系啊，可以试下谂下啦。 嗯， 好啦，第二个趋势咧就系 angle boot，angle boot 咧系我嘅挚爱嚟嘅。 吓，但系好似好耐冇见过呢个鞋型咯。 好难揾嘅，因为咧通常就一系长 boot， 一系中 boot。 嗯， 或者我哋叫短 boot， 即系中 boot 咧就好尴尬，我哋呢啲脚唔够长咧，啱啱喺嗰个小腿中间位咧就有啲棘嘅。 嗯嗯。 咁短 boot 咧，我又系有少少尴尬，因为短 boot 就啱啱去到我自己会突咗小腿最大嚿嗰嚿肉出嚟嘛。 嗯。 咁望落去咧，只脚又系唔够修长嘅，但系 angle boot 咧，基本上系我嘅救星嚟嘅，系啦，因为我系唔修长脚嘅， 嗯， 而然之后咧，就我有少少 O 型脚，我之前其实喺节目我都提过， 系 angle boot 咧，其实我觉得系有啲救到喺视觉上有啲救到我哋呢啲脚型嘅人噶，系啊，同埋咧，佢啱一啲咧比较矮细啲嘅女仔， 嗯。 我哋头先讲咧，譬如话啲短 boot 嗰啲咧，因为佢遮咗你只脚嘅已经。都几大嘅部分啦，咁望落去只脚咪唔够长咯。我哋梗系想收长腿噶嘛，咁我哋喺视觉上做少少嘢咧，其实就可以做一啲嘅 angle boot， 真系去到脚眼嗰啲嘅 boot 咧，大家留意一下咧，今个春季咧睇下可唔可以买得到啦。 嗯哼， 同埋嗰啲嘅 angle boot 咧会多咗啲 details 嘅。今季咧，头先我哋无论所讲咧，嗰啲嘅高踭鞋又好啦，或者系呢啲 angle boot 都好啦，其实咧佢可能会加咗啲大嘅方扣咧。 嗯。 都是今季的一些 details 嘅。 有冇话加系边个位咧？鞋头啊，定系鞋尾啊，定系鞋侧边 咧？我见过鞋头又有，鞋嘅侧边个扣都有。 嗯， 真系好大个嘅方扣嚟噶。其实佢都系成对鞋嘅一个即系一个嘅 decoration 咁样咯。 嗯嗯 嗯。同埋好多咧，今季嗰啲 angle boot 咧都做咗系厚底啊。 系。 又系啱我哋呢啲咧比较矮细少少啊。 嗯， 浪高下咧，即系然后又咦，啱啱好到脚眼咧，你唔讲唔觉成个脚掌嗰个部位咧系升高咗咧， 系， 然后个小腿又望落去咧会比较修长嘅， 嗯， 而然之后咧最好就系咩啊？你春天夏天都着到， 系， 因为佢唔会好似啲短 boot 咁咧，你觉得好似好热咁啊，你硬系夏天或者春天你着对短 boot 咧，都好似唔好啱 feel 嘅， 嗯， 都几热嘅个感觉，但系 angle boot 咧你就会觉得咦？啊，又 OK 啊，都系 boot 款，但系你又唔会觉得好热嘅，咁样都几啱春夏天着嘅， 系都可以可以， 冇错啦。好啦，然后咧最后一款啦，又今季我都出咗手啦，我买咗啦已经。 哇，好快喎、啊、你！ 系啊，因为真系忍唔住啊，就系啲厚底鞋啊。 嗯，厚底嘅意思系前高后高系咪啊？ 冇错，系成对都系厚底嘅鞋嚟嘅、嗯，即系佢可能咧讲紧最低限度咧最低限度5cm。 嗯，五 cm 系啦，我见过5cm， 即真系有成前后都系高。嗱，如果你高踭鞋就前边唔高噶嘛， 嗯， 净系所谓 high heel， 你个 heel 嗰个位脚踭个位先高噶嘛， 嗯哼。 咁但系厚底鞋咧就成、是、对有少少似嗰啲嘅 platform 咁样嘅鞋，系、 嗯、 啦，我自己就今季都买咗对啦，就类似系嗰啲我哋系我哋细个咧。叫做嗰啲丁字带鞋啊， 嗯， 我就买嚟衬袜仔啊，系凉鞋款，但系厚底咧，我觉得衬底咧， 嗯， 好好啊，跟住可以 roll 衬啲 roll 脚裤又得啦，跟住衬 one piece 裙啦、半截裙都系可以嘅， 嗯嗯嗯， 系啊，咁啊厚底鞋其实就又系啦，可以拣翻一啲colourful 少少啦，颜色丰富啲嘅，咁会有都会有少少复古嘅，即系嗰啲嘅厚底鞋咧，你衬出嚟。同埋咧，我覺得咧，佢有樣嘢好好就係、是，好似頭先咁講，佢襯好多嘢都得。 嗯， 譬如我 roll 腳牛仔褲，可能我入邊襯對襪，襯對厚底鞋。 嗯， 我係一條連身裙，我襯襪仔，跟住襯一對厚底鞋。 你成個 look 咧著出嚟係會 trendy 咗啦，就又唔會有嗰個老氣，唔會有成熟太過成熟嘅感覺咯。 嗯嗯嗯， 係啊，所以就誒、我自己又覺得厚底鞋咧，就我已經出手買咗啦。 果然係好快手啊！咁如果好似我咁樣 買多隻色啊，而家 OK 啊，我支持你啊！如果咧著得好睇嘅款咧，其實咧如果真係有大行其道嘅話咧，不妨其實真係買定一兩對喺度咧，都係好事嚟嘅，因為你唔知道下一個循環係幾多年之後先翻嚟嘅。 因为真的够你穿晒整个春夏呢，咁同埋买一两对是百搭的款呢，其实已经够开门口的啦。 嗯，啱啊啱啊，我好同意。好啦，咁我听完阿海今朝的资讯呢，我都决定我要去睇一睇有啲乜嘢鞋款啱自己啦。不过总之都要自己试清楚。 系 好啊好啊。咁我要带好多钱先得。 喂唔使啊，你带个大嘅环保琴袋就 好啦。好啦，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海。 拜拜。 时间嚟到将近早上嘅七点钟，室外录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90%。呢个时候听一听新闻先。 KN95 外科口罩同埋超过3000万件其他保护装备，包括全身防护衣、眼罩、面罩、手术手套等。特区政府亦都感谢中央捐赠一共600000盒抗疫中成药。當局又說政府已經增加水路和陸路，包括鐵路多個口岸的綜合運送能力，並新增多個大型臨時倉儲地方，合共大約170000平方米，大幅擴大本港的貨存和物流安排能力。天气方面，预告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雨带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礼拜六潮湿有雾，下个星期初期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办公室如战场，有冇共鸣？ 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被忘却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马，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 同钟瑞合写今次嘅歌词，曾乐彤话佢特别喜欢对方将办公室写到好似比武之地咁样，流言蜚语就好似暗器，同事收工快到发尾都见唔到，听落去乐迷会唔会都有同感咧？ 全力讨好观众，用你的怀里 作曲 Hard Grey Higgle Rush Step Loud Terrence 填词曾乐彤钟雪编曲 Jeffrey Ip 监制 CM Groovy 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曾乐彤一决高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时间嚟到7:08，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Barbie， 嗯，睇下今朝早嘅路面情况，交通消息如何咧？ 好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嘅，不过有个爆水管封路，提一提大家啊，喺琴日噶，咁啊受爆水管影响啦，喺新界噶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爱定商场对出啦，咁就系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啊留意啦，再讲多次位置啦，就系屯门嘅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愛定商場對出啦，係由於有爆水管，咁需要全線封閉啦。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咁啊，揸車朋友留意翻啦。咁另外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龍翔道去觀塘近住思瑞口啊有交通意外。咁雖然而家現場咧暫時未有擠塞，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啦。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思瑞口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咧揸車朋友經過咧就要小心啦。咁交通消息咧就係咁多啦。 嗯，冇錯。嗱 ，Didi 啊，我知道咧，大家除咗話要留意住個路面情況，咁可以避免咗好多冤枉路同埋等候嘅時間啦，可以揀一條最快捷同埋最暢通嘅道路之外咧，平時嘅一啲交通安全意識咧，大家當然都要好注意啦。 係啊，冇錯，因為我早幾日咧係睇到啦，網上流傳一條短片啊，就係話咧有架私家車咧喺黃大仙大成街附近咧，沿住斑馬線應該停噶嘛。咁點知咧？去到照唔停，有路人途經咧，差啲俾佢撞親啊！ 哎呀，呢啲就好危險啦。 係啊，咁跟住咧，有啲你知啦，咁你揸車啫，咁其他私家車望到，梗係會覺得哇，你咁樣做真係實在太離譜啦。咁、有啲人咧就睇唔過眼啦，即係途人將啲罪證咧就交咗俾警方。不過警方好快脆跟進啊，咁就鎖定咗拉咗呢一個違例嘅司機，跟住告佢危險駕駛啊。 哦， 係啊，其實我想問你啦，你拖住小朋友、沿住斑馬線又好，紅綠燈又好，你會唔會覺得哎呀，一定一轉燈就過？在斑馬線就一定會讓給你，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當然不會啦，我通常都會很小心的。首先等候過馬路的時候，我就一定不會站到最前的了，即是我會站後一點先。因為真的經常看到很多網上的片段，或者以前那些意外的小事片段，很多時候站得太前的話，你是會有一些走避不及的情況的。再加上如果我自己一個人都已經夠論盡的了，我拖多一個小朋友，你都要顧及他的安全的嘛。所以通常我自己都會選擇可能站在那个马路边的起码后三四尺啦， 我都是这样。 是啦，那有什么事你譬如拖他或者你揽住他抱住转身走，你都可以快一点啦。 是啦，还有红绿灯呢，很多人很心急的，他一未转绿公仔已经是预了会过，其实真的不啱的。 是啊， 因为有些呢有啲成日車咧會衝埋個水尾啊，衝埋個水尾嗰一刻咧你就出事啊，因為啲轉彎位咧你唔睇唔到噶嘛，咁所以我都會教我個仔咧就係話紅綠燈咧轉咗你都要等一段時間先至好過馬路咯，咁同埋斑馬線都係啦，你唔好以為啲車一定會讓俾你過，其實依個意識就好差噶。 嗯，所以呢個就真係要自己好小心啦，同埋咧就算轉咗燈，學阿 Didi 話齋咧，我通常都係會望下遠方，我自己要估下自己嗰個嘅距離，行唔行得切咧？如果我行得切咁就OK 啦，可以照过啦。如果我觉得我个步速缓慢，基本上行唔切嘅话咧，咁我就唔会搏噶啦。 系啊，即系安全至上啊。其实好多呢啲意识都一定要有咯。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啦，安全至上咁啊最好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下钟哥咯。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 ，Bucky。 嗯，我哋要关心家人，所以你作为我哋嘅领袖团队嘅大哥哥，一定要问下你今日着得够唔够暖呢？ 喂，唔系、啊，今日反而我要同你讲，我可能要去睇医生啊。 吓，点解啊？ 因为咧，你又唔好咁担心 吓，好担心啊！真系 第三嘅时候咧，个中医咧可以帮我把一把脉啊！ 你做乜嘢？ 今日咧17度啊，你而家应该系十几度嘅啫，系嘛？ 系啊，17度啊，真系，你今日好准啊！ 我覺得今日好熱喎、啊。係啊，唔知係咪因為咧外邊嗰個氣壓比較低啊？ 哦， 咁而且又冇風啦。 嗯， 咁啊雨咧又時下飄幾滴落嚟，跟住又冇啦，有啲噏嘅感覺啦。 哦， 有啲翳悶啊個感覺 係。嗯，所以咧阿鐘哥就即係身體強壯就係唔同啲嘅，時時都係咧。人哋話強壯啊，著少兩件衫都得啊嘛。同埋你今朝係咪真係早咗起身啊？飲咗暖嘢定係點啊？ 啊冇啊冇啊，不过你知我人好容易火滚噶嘛， 唔会嘅，我而家听你咁心平气和，应该冇事嘅。你可能系遇到啲好事，所以你兴奋开心，所以个人热咗啫。 冇嘅冇嘅，咁所以咧，而家讲下讲下，我都觉得飙汗。 诶、哎，咁好啦、哎，我哋唔讲住，俾你歇一歇先啦。唔该晒，钟哥。 好啦好啦，系咁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Jerry 啊，以前咧好多人咧就会话啦，一起身咧梗系拎住部手机喺度碌下啲社交平台。喂，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咧有好多唔同嘅媒介啦，唔单止只系自己发布嘅社交平台啦，更加有好多系啲串流嘅平台咧，可以俾你去听歌又好，睇片又好，或者睇资讯又好啦。咁我自己咧最近咧就遇到一个几得意嘅问题嘅，就系、是、来自我嘅屋企人啦。咁佢就话：，诶、你系咪睇紧嗰啲 F 字头啊、I 字头嘅社交平台啊？咁。跟住我就突然之间话，咦，我好似好耐都冇用呢两样嘢咁样啦， 咁大件事 系啊，我真系好耐都冇 update 过。虽然我都知道仲有好多唔同嘅活跃嘅朋友喺嗰度啦吓，自己咁，但系咧，我最近反而系中意做一个受众啊，即系我分享得少，但系我就中意睇咧一啲短视频平台。咁当然有好多就系、是可能系内地发起嘅一啲短视频平台啦。咁然後我又開始留意一下身邊啲人啦，其實而家香港都幾流行，好多人去拍呢啲短視頻啦，同埋去玩呢啲短視頻平台喎。 喂，咪先，你屋企人問你嘅問題係咁，佢哋嘅意思係咩？即係覺得佢哋見到你睇緊嘅嘢好新穎啊，定係佢哋唔明點解你睇緊嗰啲嘢啊，定係點啊？佢哋個 angle 係咩啊？ 哦，個 angle 好搞笑嘅，就係話説當我阿媽話啊今晚煮咩餸好咧，你等等先，我俾條片你睇啊咁。然后当我阿爸话啊做咩运动会点点哦你等等运动冷知识啊嘛好好而家搵俾你咁样即系对于我嚟讲好似一本活字典咁即系抄下啲唔同嘅资讯咁样咯。 我嘅睇法咧，你概括嚟讲咧，其实嗰个叫做即系活字典啦，或者生活大百科啦，或者乜乜大神啦，咁近呢十年八载风行嗰啲社交平台咧，好多人都谂你曾经何时都可能试过啦，喺某一个。平台上面出個 po 就問人哋問題，哎呀我要去買呢樣嘢喎，邊度有得買啊？求啊乜乜大神有冇人知道啊？咁樣你都會問啦、 啊。試過啊，係啊， 好多人湧入嚟就俾答案你噶啦嘛， 係啊， 俾意見你噶啦嘛。咁嗱關於你話睇短視頻呢個所謂潮流咧，咁都潮咗叫做有真係潮啦嚇、啊，即係真係蓬勃地潮啦嚇，唔係講緊即係小眾人嘅潮啦。三兩年嘅事啦，三年到啦。咁、 嗯、 我其實之前有一集咧，我有提過呢件事情噶，就係咧喺嗰個叫做社交媒體啊，或者去傳輸啊你嘅信息嘅媒介咧、 嗯， 我哋係由文字啦， 嗯、 就轉化到去影像或者照片啦，跟住就轉化到去語音啦，即係你以前你用嗰啲即時通訊軟件，你淨係打文字嘅啫嘛，跟住就發展到去可以講語音啦，好多人淨係齋講唔打字添㗎啦。係 啊， 跟住就係發展到去咧，就係短視頻啦，即係樣樣嘢咧，除咗有聲有硬照之外咧，而家仲要有聲有畫啦。 嗯嗯嗯。 咁、 嗯、 其實呢一個係世界嘅發展嘅進程嗰個潮流嚟嘅，就唔係突然間發生啊！即係可能我講緊我七年前啊，同一啲專做程序化數碼行業嘅，不論係marketing 啊，或者不論係發展 apps 啊、發展 tech 嘅朋友咧，佢哋其實七年前已經講緊話。喺可能三幾年之後咧，就冇人再影相噶啦，全部都拍片噶啦。嚇、 嗯， 咁嗰陣時我當然同佢講話，咁你又唔會咁誇嘅，即係唔會冇人影相嘅。 係啦，咁即係不過咧就視頻呢樣嘢，特別係短視頻啦，就會啊唔好好重要啊，喺成個嗰個傳訊傳輸信息嘅地方。咁你而家睇緊短視頻，其實講真，以前咧啲人都係覺得冇咁容易嘅。點解冇咁容易咧？因為慣咗咧睇視頻啊，先唔好講短先。我叫你，我只系能够俾八秒或者十秒嘅时间你，其实你会觉得，哇！我喺条视频度点样用几秒时间可以传送到我嘅信息啊？点都系影一张相加啲文字，可以写到水蛇出咁长啊嘛。咁但系慢慢发展到咧，就因为有几个 app 啦，就系不停咁，原来传输信息嘅咧，就唔一定要系讲紧传知识啦。 嗯。 是讲緊可以做啲好生活化嘅嘢，譬如我跳下舞，我跳下舞原来係好吸睛嘅。 係。 我讲笑话，其实我用六句说话已经讲咗一个笑话㗎啦，又係好吸引嘅。 嗯哼。 即係变咗其实人嘅生活呢，而家直情主导到呢，就係话你睇到幅相，你睇到文字，係会带嚟俾你无限嘅想象空间。但係用短视频呢，我就去满足埋另外一班冇乜想象力嘅朋友， 俾埋你睇一直头， 或者佢哋唔想，唔系佢哋冇想象力，系佢哋唔想去想象啊！喂，我睇呢啲都系为咗娱乐啫。咁咧，慢慢形成咗咧，即系当然啦，我唔想用即系特别用呢个形容词嘅，但系用住先啦，就系嗰个所谓速食文化啦。即系我想笑啊，咁我下下都要揿套坐定定揿套周星驰出嚟睇，真系好似好大阵仗咁样噶嘛。咁但係呢，我用嗰啲短视频嘅平台呢，咁我係咁碌啊，下下都係十零廿秒就一个，十零廿秒有一个，咁其实係另外一种即係叫做话生活嘅开心嘅冲击囉。咁所以呢就你睇，我觉得你屋企人呢佢未十分明白你嘅原因，只係话因为佢未参与。 係 啊，佢冇佢发现原来有咁多嘢睇㗎。当佢发现到嘅时候咧，咁其实我相信佢哋都好容易啊，好容易会中毒，好容易会上瘾咯。 好似我咁咯，即系睇完运动就睇跳舞，睇完跳舞睇煮餸，跟住可以睇一啲生活小技能咁样。 因为你会发觉咗咧，其实好多人咧，特别系有自己有经营社交平台嘅人咧，佢哋开头嘅时候会觉得好困难啊。喂，影相我容易，我影个风景，影个日落又系影，影我自己 selfie 我又系影，我影住张台上面嘅都系影，即系影相好似相对容易啊。 系 吓，拍短视频啊，要内容噶噃，拍咩好啊？嗱，呢个咧就系、是、前期咧你未习惯呢一样嘢。嗰種叫做你自己嘅思想局限啊，因為你一講到拍嘢咧，你就好似好濃重咁樣噶嘛， 係啦，一定要識拍先得嘅，隻手又要唔震嘅，啲角度要攞得靚嘅，係 啊，或者哎呀，就咁講幾句嘢，會唔會好似好白痴啊？好似好冇，好似好冇內涵啊咁樣。其實呢啲咧，其實我就會啊呢樣講起喎。呢样嘢其实我同我有合作开嘅艺人咧，我经常都有同佢哋讨论呢样嘢，甚至乎即系去质佢哋嘅。 系点咧？ 因为咧特别系好多艺人咧，佢哋开初嘅时候咧，佢哋就系有嗰种想法，喂，我系艺人嚟嘅，人哋我啲 fans 我啲粉丝啊，我啲观众对我哋系艺人，对我哋有要求噶嘛。咁我唔可以 hea 拍一样嘢出嚟噶嘛。嗱 hea 拍同有冇 idea 其实系两样嘢嚟噶。你有一个好，佢哋除咗觉得唔可以 hea 拍之外咧，佢哋觉得成日谂啲绝桥出嚟啊。但系咧，我就成日都同大家讲嘅，你只要睇得多嘅时候咧，其实嗰、那个呢、這个咁样嘅文化嗰个进程咧，而家你睇得多啲嘅话，你就发现咗原来乜嘢都可以拍一餐噶。你动张台喺度睇，影住你抹台都可以拍一餐嘅。 系啊，食嘢又可以拍一餐。 其实抹台或者你执紧屋，其实都系有个 message 你可以传递出去噶嘛。 系 咪？即系可以话紧俾人听啊！我而家呢排好忙啊，冇时间执台啊，所以我而家执翻干净张台。咁咧就发觉咗咧，我张台咧原来有好多好珍贵嘅嘢嘅。今日大家 show 俾大家睇下，即系其实咁样都可以系一个内容嚟嘅。 系。 咁當然啦，你拍嗰個客梗係唔可以 hea 拍啦，即係亂大龍咁樣啦。咁但係呢idea 嗰方面呢我會其實我好鼓勵啲藝人，我之前亦都有講過啦。你用社交平台，不論係拍影相，不論係寫文字，不論係唱歌跳舞， 拍顯示頻，其實都是去一種去幫你自己去維持，甚至乎增加你嗰個人氣，等更多即係觀眾啊，你嘅 fans 知道多啲關於你嘅嘢，而唔係一份壓力嚟嘅咯。係 KOL 反而冇呢個問題啦。KOL 就係明白咗呢個道理，佢哋所以拍得好密咯。咁好啦，咁你話喂，咁 Jerry， 咁你頭先你自己都講啦，咁藝人我哋做 fan 可能對佢哋有要求噶嘛，咁我哋諗多啲，即係用多啲時間去諗啊，去計劃。嗰樣嘢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啦。嗱，我成日都講嗰樣嘢嘅，即係人生咧最大嘅競敵咧就係時間，啊，即係又係老數時間啦。你係同時間競緊賽嘅，即係如果你需要用一個月去諗一條短視頻先拍出嚟嘅話咧，當然有人會話啦，喂，貴精不貴多喎， 係咪真係咁精先？ 我成日都係咁樣講咯。當然我梗係會最。對我嚟講，作為一個經理人，最理想就係又精又多咯。係 啊， 咁其實當你同時間競賽嘅時候咧，你就要考慮啦。喂，你唔能夠下下都用一個月㗎。即係唔係個個都係某一兩位大導演可以拍一套戲拍三年或者拍八年㗎。我講香港嚟嘅，可能係得幾個月或者一年半載嘅時間去籌劃㗎咋。咁如果你走喺呢、這個，如果你想搭上呢、這、一個瞬息萬變嘅高速發展嘅社交媒體嘅呢個列車咧，你係真係要縮短你嗰、那個策劃嘅過程咯。因為咧，大家需要知道一樣嘢，點解拍一條片？當然啦，你話喂唔係啊，我拍咗一條片出嚟爆咪 OK 咯。其實當然啦，如果你拍到一條片出嚟爆，咁你贏啦。 係啊， 咁但係其實有幾可發生咧？ 萬中無一噶。 大家需要知道一樣嘢咧，其實社交平台多唔多人睇，除咗你本身嘅人氣之外咧，其實嗰個每一個社交媒體，係嗰邊係西方又好，中國又好，唔同所有地方嘅社交媒體，佢哋背後嗰個叫做英文叫咩 algorithm 啊，中文我唔記得咗係乜嘢啦嚇。佢哋都係用類似嘅方式咧，去將嗰樣嘢係推俾啲audience 噶。你 post 越多。越啱某一種嘅口味，佢哋定到你位，佢哋自然會嗰、那個程式啊，嗰、那個 algorithm 會自動幫你 promote， 而唔單止係淨係話因為你嘅人氣問題咯。即係如果你人氣係有一萬個 view 嘅，如果你拍得密，拍得啱話題嘅話，隨時可能有十萬個 view、二十萬個 view 咯。咁所以咧。即係結尾講一句啦，呢、這個 topic 就係話點解你會見到咁多人拍，係因為拍一條係唔夠囉。永遠不論你係素人定係明星名人都好，其實consistency 呢，我成日都會聽我講啦。 或者咁講啦，除咗話佢本身個社交平台有機制之外呢，即係可能會將你置頂啊，或者推高啲嘅人氣之外呢，其實呢，如果我見到一個陌生人不時咁樣個機率咁高出現喺我嗰個平台，我可能都會有一次願意撳落去睇下，咁又多咗 click rate 囉。 冇錯，如果你見到同一個人即係不停咁喺度 po 食嘢嘅，就又 po 食嘢啊，但係你睇下睇下，佢係咁 po， 你梗有一次會撳到入去嘅。係 啊， 係 啊。 同埋都係嗰句啦，係其實咧，所有社交平台背後嘅 algorithm 嗰個程式咧，其實唔係人為嘅，佢哋已經係 set 曬所有啲係 program 咗、既定咗嘅嘢喺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係即係呢個係唔係新鮮事嚟㗎啦？你想多人留意你嘅咧，第一件事，除咗你要有叫做好巧同埋精彩嘅嘢之外啦，吓认真拍之外啦，其实一定要拍得多、拍得密，咁呢个先至系可以叫做我哋叫做将你嗰个 account 可以叫做整起佢咯。 冇错。咁大家都可以学下呢啲小招数，亦都可以多啲留意下人哋嗰啲唔同有心血同埋有制作成本，即系讲紧时间同埋心机嘅小制作啦、小视频啦。 是的，其實呢，如果你見到有些邊啲是拍得好的呢，即我知道個個人都話想原創原創啦，但其實攞下人哋嘅 concept 或者攞下人哋嘅題材去拍呢，其實都有助你自己嗰個社交平台呢可以俾人哋多啲留意嘅。因為如果嗰樣嘢多人睇嘅時候，你去拍返嗰樣嘢其實自然都會多人睇嘅，即你唔會話哎呀個個都 post 緊衣食住行，我就專係唔 post 衣食住行。即系点啊？众人皆 反传统 啊， 系咪先？系啦，喂，好啦，今朝同 J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唔该晒 ，thank you。

喂，等我煲翻嚟啦，咪买啦。 好啊，系啊，但系天气就下个礼拜都仍然系叫做咩啊？ 唔稳定啊， 阴晴不定咁样， 唔稳定， 系啊。 我谂都系啲虚实啊。 嚟緊夏天都要去亞濕噶嘛，所以總有機會嘅。我翻嚟會成盎咁樣帶翻嚟噶啦，放心啦。 好啊好啊好啊，成程攞翻嚟，大家飲下。 係啊，喂，今日都凍喎，我想講都繼續，因為落雨咧都凍啊。咁啊嗱，大家咧呢一排都會留喺屋企啦，多咗啦。咁啊，除咗話好多朋友咧，即係變咗呢個抗疫廚神，即係養成咗一個新嘅興趣又好啦，或者係習慣都好啦。我覺得另外有樣嘢咧，都慢慢養成㗎啦，就係咧。少咗使錢啊！我唔知道鐘哥同埋阿 O 有冇啦。嗱，有啲人就話唔係，我留喺屋企咧，都仲有試咗上網買嘢，即係 online shopping 啦。咁但係有啲朋友話又唔係，我真係咧少咗買衫啊，少咗買嗰啲化妝品啊，反而咧養成咗一個儲錢嘅習慣。你哋兩個係點咧？ 你突然間講呢個題目咧，我帶點唏噓。 點解啊？ 因為我諗緊咧個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因為少咗使錢係一個現象。我都好認同啊，但係點解會少咗使錢嘅原因啊？係咪因為好唏噓地？係咪因為少咗揾錢啊？ 哦， 所以冇辦法，你整個開源節流啊嘛。我揾錢少咗，自然就要使少啲錢啦。因為我好相信，如果即係有人亦都有幸喺呢一個情況裏邊繼續揾到錢嘅話咧。我相信他哋不會使少咗錢。 哦，究竟是不是咧？我暫時未識到嗰啲喺呢段逆境入邊， 你問我 可以揾到勁多錢嗰啲。 你問我 係啦， 我咧就係揾少咗好多錢。 我揾少咗好多錢， 所以咧我係使少咗好多錢咯。 即 係個原因就係咁樣。係 啦，我咧反而咧喺個消費嗰度着手啊，即係近排咧好多朋友見到我咧都講話，喂，你呢排成日食兩餸飯咩？見你喺電台日日噏嘅咁樣。我唔係啊，嗱你六點鐘之後停堂食，咁我見咁你無端端兩個人，你冇乜嘢食，你兩餸飯，每人各叫一個飯，有四個餸、 啊，四個餸啦、啊， 咁好似幾 年都 係 用呢招， 係咪先？咁啊幾好啊！咁當然你話喂開翻可以食，即係出翻去夜晚黑食嘢，咁你點都食好少少或者開始走，咁你真係反而喺呢一個位，淨係慳晚餐啲錢咧，我慳得幾多？嗱，一個兩餸飯，我哋普通咁樣講啊，38蚊、40蚊好未啊？兩個80蚊啦、你出街食一餐夜晚黑飯啊，80蚊好難落得到樓咯。就算哪怕一個茶餐廳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隨便有張，我覺得即係錢可能係咁樣慳翻嚟啊。 Kitty， 你有冇使少咗啊？ 梗係有使少咗啦，真係啊！嗱，我好同意啊，鐘哥講咧，你嗰個即係户口嗰個數目啊，到底有冇得進帳咧？就係開源同埋節流兩樣嘢嘅啫。咁開源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咧，都幾難控制啊嘛。即係反而你話節流咧，係自己可以去到計劃咧，就容易控制啲嘅。嗱，我自己咧，因為少咗出街啊，或者少咗做嘢咧，買衫嘅使費係少咗好多，即係買衫啊、買鞋啊。咁同埋咧，我知道我有啲朋友咧，佢做化妝品嘅，即係賣化妝品嘅。咁佢都話生意真係差咗好多嘅。咁因為大家戴口罩咧，咁唇膏都買少幾支啦。講真， 係啊，我哋一齊搬啦。搬去觀塘啦， 點解？ 開源道啊嘛， 哦就可以開下源 啊嘛。 但係你 喂，咁我寧願咩？我寧願喺旺角，我寧願勝利道。 旺勝利道啊！ 勝利道啊！勝利幾開心咧，係咪先咁樣？喂，不過咧，即係題外話講多少少，你頭先話有啲行業咧都受影響啦。 嗯， 我朋友咧做嗰啲整形醫生啊。 嗯 即係幫人哋做外 科 手術，係啦， 都少咗收入。 嚇唔係啊？佢多咗收入 嚇， 佢真係噶。佢有話成個行業咧，因為近排大家戴口罩咧， 整對眼啊， 整好多嘢嘅人都多咗咯，因為唔係好覺，又唔使翻工，係啊。 因為即係最如果唔使戴口罩嘅時候咧。如果整咗你就好覺， 係啊， 因為個樣要見到。 我亂啦，譬如佢有啲拳骨好大嘅人咧。其實拳骨啊，好似風水話有拳有勢啊嘛，係咪先？但 係 啲人覺得個拳骨太大咧，唔好睇咁啊，即係整下咁樣啦，咁樣。 咦？咁咪唔好意頭咯？ 我唔知啊，就係我唔識呢啲噶嘛。 拳骨你話拳骨就有勢啊嘛。咁如果你削咗個拳骨， 削拳咯， 即係削拳啦，同埋去勢。 係啊， 去勢嘅意思即係 去到咁誇張。 男人去勢 啊， 就即係咩 嗰 度？ 唔係因為嗰個外科醫生都係我好朋友嚟，我想佢生意長做長有。咁但係咧，佢都有好赤裸咁同我講話，哇！生意咧係四倍啊，係平時。 誒係喎，喂，最近好少見 Kitty 除口罩喎， 會唔會？ 咩啊？ 我話好少最近見你好少除口罩，你係咪又幫襯咗 啊？ 我唔会啦，整完都系咁。喂，嗱，你阿欧就话咧，整容呢一方面咧，可能即系佢个朋友亲身经历啦，就话多咗人去洗肺啦。咁其实咧，今日我就想讲下咧，即系喺呢个开源节流底下咧，有啲咩方法咧，系有一啲日本女生咧最近兴起嘅一个储钱方法，我唔知道咧对于大家有冇帮助啊？因为有啲人咧成日都想储钱，但系总系储唔到钱，唔知点解，咁可能系个方法唔啱啦。嗱，呢个咧佢有一个新兴起叫做不买日嘅储钱法咧，佢话都几适合呢啲入门嘅朋友嘅。咁系点做法咧？嗱，你就咁听不买日，咁即系话哦唔买嘢啦咁样，咁好简单啫。咁但系设立呢个不买日咧，就唔系话其他日子咧可以尽情买嘢。咁佢嗰个咧系有一个好好嘅计划清单嘅，个实践方法系点咧？嗱，譬如佢话每个月当你订立十日不买日咁啦。咁呢真正有一位日本嘅女生呢，就靠住呢个方法呢，一年呢就成功储到250万 yen 嘅。佢呢就自己嗰个计划系咁嘅，定咗每一日呢就摆2000 yen 做生活费。即大概一日呢就103元港币左右啦。咁佢每一日呢就会将2000 yen 呢摆落自己个银包嗰度。咁如果佢当一个月呢 set 咗十日做呢个不买日嘅话呢，咁呢130元就喺个银包里面呢就原封不动啦。咁好啦，第一个问题你可能就会话吓，咁食嘢点呀，食嘢唔使钱啦。冇错啦，佢真係呢喺呢一啲不买日嘅日子呢尽量唔出街嘅。即係譬如佢买餸或者买嘢食返屋企煮咁样呢，佢通常呢就会一个礼拜可能有一日或者两日一次过买完呢就算㗎啦。咁佢真係会有啲日子呢係完全唔使出街嘅。即係唔会话落去飲个咖啡或者落去散个步咁样，佢就会比较少嘅。 即係减少消费係咪？ 是啦，直头连出去的机会呢都少了给自己，尤其是在这些不买日的日子那里。那他呢那130元呢就会原封不动在个银包那里没动到啦。那到第二日啦，他又会再加多130元落个银包那里啦，因为每一日会有生活洗费嘛。那他一打开的时候呢，发现个银包有260元喎，咁样。他竟然有一个沾沾的感觉啊。即係心情變好喎，覺得平時嘅銀包每一日咧都係得130元，好少嘅啫。甚至你會用咧，有啲日子即係唔係不買日嘅時候。咁但係咧過咗不買日，你冇用到嗰130元，再加錢上去嘅時候咧，佢打開個銀包，突然之間覺得感受到個儲錢嘅力量啊！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更加有動力儲錢啦。咁同埋咧第二個方法就係頭先我所講啦。每次买食材嘅时候，即係一啲必需品呢，佢都係唔会每一日出去买嘅。咁有咩好处呢？第一就係话可能大量少少买个价钱会平啲啦。第二呢就係减少你周围闲逛嘅机会呀。即係你每一日出去，可能你本身只係諗住落街买条菜嘅啫。咁但係你经过嗰啲12元店呢，又入去买两件嘢呀，跟住经过人哋见到促销呀，又买两件嘢呀咁样呢，咁就可以容易呢控制返个开支。 但呢个日本女生要唔想上网先得喎，依家买嘢都唔使出街买嘅，你行框碌下手机，你又 即系好明显佢系唔上网买嘢咯。 哦， 系咯系咯系咯， 咁先得 喎。系啊，我觉得都几好啊。佢话当你唔出街嘅时候，你留喺屋企，佢话哇咁啊好闷，有咩做啊？佢咧自己就会尽量喺呢啲日子咧，即系不买日嘅时候留喺屋企，就会执下嘢嘅。咁啊喺屋企咧清理下啲嘢咧，就断舍离下啦。甚至咧可能喺屋企会揾到一啲嘢咧，可以摆喺二手网站嗰度卖翻出去变钱嘅。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都好似几好，听落去啊，暂时觉得都唔系好难去到实行嘅。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想储钱，咁但系你话呢笔买日好似好难过咁样，咁你咪一个月唔好 set 十日咯，你咪 set 住5日先咯。同埋而家大家可能多咗留喺屋企，即系work from home 啊，或者 stay home 咁样咧，咁呢笔买日唔出街咧，又真系唔难做到，我觉得。 中哥点睇啊？关于呢个不买日， 听落咧好似好励志嘅故事。我点样储到第一桶金咁样？但系谂深一层，究竟佢储啲钱嚟做咩咧？ 都系消费最后系咪？都系 储咗消费， 都系买翻嘢。 我成日话储钱咧，那个原理系乜嘢？背后嘅动机系咩？点解要储 钱？要使咗即系你系嘛？ 系啦，即系呢个先至系使嘅钱，先系你嘅钱啊嘛！即系譬如我阿妈成日话，留埋啲钱将来用啊嘛。我以細個嘅時候就話我留埋啲錢將來用，一使錢我阿媽就鬧，做咩使錢啊咁啊！咁跟住咧到我而家幾廿歲人啦，我阿媽仍然都係講緊呢句， 留翻啲钱将来用。我成日同我阿妈讲，咁即系几时系将来呢？我以前嘅将来即系应该系而家噶啦。咁我应该而家可以使钱啦，但我而家使钱，我阿妈仍然系闹我，点解你要使钱？咁我嘅将来即系几时？咁我咪成世都唔可以使钱？ 咁依家应该要用啦，系啊，有啲钱该用就用，系咪啊？ 同埋即系话，譬如 Kitty 呢一个，即系讲呢个日本女仔嘅方法咧，即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养成一种守财奴嘅感觉。即系我净系为咗储咗啲钱，跟住我有种沾沾嘅感觉啊嘛。咁你咪一个守财奴嘅特质咯。啊，我见到钱好开心，但系佢见到钱好开心系一个病态嚟噶嘛？ 系， 咁咪一个守财奴咯。 咁啊，唔知会唔会太孤寒啦？不过即系我都反而。点解叫阿钟哥先讲咧？阿钟哥有个习惯，好中意打补啊嘛。 系啊， 其实我觉得咧，打补 尖 尖啊，喂，我真系觉得打补几好啊。 钱就开心喎。 吓，唔系啊，我都系啊，我都中意打补啊。其实 我想话俾 Kitty 听。我冇开心好耐啦， 系咩？哦， 又翻翻去话系呢个， 又翻翻去呢个 开源 道嗰度，又要去 搬啊咁样。 哦，咁啊，大家有唔同嘅理财方法啦，吓善用财富都系好事嚟嘅。唔该 ，Kitty。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有需要。合字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几多真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还有 Jeremy 嘅伴啊，请埋小白出嚟先。早晨，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啊，咁啊，最近咧，即系大家都喺屋企在家嘅时候咧，就睇好多咧新嘅戏。所谓新嘅戏咧，串流平台佢都有新嘅剧、新嘅电影，大把，大家可以慢慢睇啊。不过最近咧，有个现象出咗嚟， 咩 啊？就是、大家咧就喺串流平台或者喺边度都好啦，中意睇嘅电影或者剧集咧。中意煲翻啲舊嘢喎，係、 哦、 啊！呢、這個現象都幾犀利喎。 阿小白繼續講之前咧，我講少少。琴、啊、日我開一個串流平台嘅少少點子、嗯、啊。 好啊好啊。 咁 N 字頭嗰個啦，咁、嗯、你知佢除咗買一啲片翻嚟之外咧，佢會自家投資拍啲片噶嘛。 係。 咁三月尾即係下個禮拜就係Oscar 啦。 係啦、 啊。咁跟住咧，我琴日撳嘅時候咧，哦，佢多咗一格俾你撳。我做乜嘢咧？撳入睇下啦。佢就話。我哋今年投资嘅戏有呢几套系已经入围咗 Oscar 啦， 但系有两三部都值得睇喎，钟哥，即系呢个 N 字头，因为佢拍到好长啊，冇嗰个戏院个限制咧。我记得早两年咧、嗯、有部又 N 字头去投资咧，咪黑白片嚟嘅， 系啊系啊， 好似叫麦克啊，我冇印象。嗯嗯两个几接近三个钟黑白片，咁你喺戏院可能冇嗰耐性啦，但系你屋企可以揿 post 咧，就可以睇得晒成部咁样， 系啊 系啊， 咁、 啊、 所以佢卖呢啲广告，即系话我哋几多制作入位，即系嗰啲咁样。 但吸唔吸引到你咧？ 其实我睇咗噶啦， 我睇晒啦， 未睇晒，睇咗八成 嘅。系 好似都有睇过类似嗰个，你系咪有一套咩抬头望天空都系其中一套？ 东六级啊嘛， 系啦，都系其中一套。 我几推介呢一套嘅， 系嘛？我都睇咗啊，都几想象之外嘅。一個感覺， 小白你記得個中文名？ 係啊， 我淨係記得東六甲。 啊，唔係抬頭望天空，不要抬頭望天，不要抬頭。 唔記得名㗎， 唔緊要，大概都已經好好。因為 東六甲， 我唔記得佢有中文啊。 因為不要抬頭。 你頭先一講嘅時候咧，我腦喺度撈啦。邊套啊？我明明都有攆過今年 Oscar 喎、nomination list 啦。跟住我邊套？哦，原來李安納度迪卡比奧。 係啊，因為點解我記得咧？我最記得佢嗰個封面，佢個封面成日轉㗎嘛。佢其中個封面咧就係李安納。到你就望住个天空嘅，所以我就系记得咧，系唔知抬头定系叫你唔好抬头咁样嘅，咁上下名嘅系啦，咁咪容易啲记咯。咁但系头先讲开咧，就话而家最近大家都中意煲翻啲旧嘢，因为咧出现咗少少嘅，唔知即系叫社会现象，大家睇啲新嘢嘅时候咧，即系虽然都系好期待啊，咁亦都系好等待，甚至乎睇嘅时候个过程好享受啦。不过咧有阵时睇得太多新嘢咧，但系嗰个情绪咧就开始由嗰个期待咧。就容易變成麻木咗，所以麻木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每一次期待一套新嘅電影嘅時候咧，希望佢帶俾我哋一啲新嘅衝擊啦。咁但係我哋因為而家咧成日太多新嘅戲睇，其實真係老實講，真係睇唔曬嘅。即係就算你 work from home 都好咯，其實你都睇唔曬。咁你睇完之後咧，你個情緒咧就容易波動。 點解啊？ 啲專家係咁分析，因為咧佢話你睇得新戲多，你未必咧每一套戲都啱你自己個人嘅情緒，同埋你每一次你都要去投入一套戲嘅時候，你個腦袋咧。是要重新再接受一个新的故事。咁变咗人呢原来在这个过程入面呢容易觉得呢是攰。即是叫做睇新戏睇到攰。咁所以呢最近呢就大家就係几多呢譬如串流平台嗰啲成日都有旧戏啦大家心里会有冇人睇㗎好多人睇嘅。即係例如我哋唔同日子嗰啲咩新年啊咩时候呢咁我哋咪有一堆嘅戏呢大家脑海入面已经就係约定俗成就是、我要睇嗰套戏我要睇嗰一批嘅戏嘅。原来呢喺心理上嚟讲呢係真係有帮助嘅。 仍然都係家有喜事咁样。 冇错啦。个原因係因为呢除咗係我哋能够喺嗰套戏入面呢搵返以前睇戏嘅感觉之外呢同埋睇返旧嘅戏原来有一种放松嘅感觉。所以放松係因为你个脑袋唔需要再去思考套戏啦。不需要再去重新適應一個新的環境啦、你看的時候咧，個腦已經知道其實佢下一幕要做乜嘢。 啊，呢、這個幾有趣啊！美國咧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不知道而家仲有冇啊，即係冇再 follow 啊。佢每一年某一日咧，都會播同一套戲。 哦， 咁嗰批觀眾咧，係基本上已經識背噶啦、 哦， 即係背曬成個出嚟 嘅。Independent Day 就係嗰一日，嗰一日喂大佬， 外星襲地球唔係嗰套， 係啊， 係啊，連個日子就係播嗰一套戲咁 樣。嗰套嚟嘅， 吉利啲噶啦， 食咗即係好似我哋香港都有啲咩聖誕快樂嗰啲咧。 即係佢係做到點？點樣？譬如喺戲院嗰度放啊咁樣咧，都係嗰一日播嗰套咧。跟住咧，啲觀眾係已經係好多年都係識背套戲啦。 係 基本上飲啲人講啊。即係嗰、那個可能個主角講咗呢句台詞咧，下邊啲觀眾就已經接下一句台詞啊。咁但係咧睇到熟曬㗎啦嘛，但係佢哋係好興奮嘅。 係啊， 係啊， 可能就係同呢一個現象咧有關，因為大家咧睇到戲嘅時候咧，第一佢完全放鬆啦，因為佢個腦入邊已經記曬所有台詞，記曬所有嘅情節啊嘛。 咁你咪唔需要个脑不断思考喺度谂啊，到底下一幕会唔会突然之间有只弹出嚟吓我咧？会唔会个女朋友其实系出轨咧？即系喺度估，你估嘅时候你都系用脑啊，虽然你都会享受，但系最近睇得新戏。估得太多，人都疲倦啦。咁所以你就想睇翻啲舊嘅戲咧，你知道曬啲情節嘅，咁你就真係可以好放鬆坐喺度，甚至乎咧，你真係可以攆埋嗰杯嘅飲品。 所以小白呢啲觀眾好難服侍嘅。我拍一套戲出嚟要你諗嘅，你又話誒、要我諗啊？好啦，我拍一套戲出嚟唔使諗嘅，又話誒、都唔使諗嘅。係 啊， 想點啊？ 而家咪出現咗個情況咧，其實就正如我哋譬如之前去旅行咧、我哋好奇怪，去到唔同嘅地方咧，我哋都要食翻香港食到嘅嘢噶嘛。即係好似就算係快餐店嘅，我哋都要揾翻啊，唔知道在韓國方面的呢一間快餐店的味道是不是跟香港的一樣的呢？ 杯港式奶茶怎樣沖的呢？ 是啦，咁其實呈現就好似一個咧，令到我哋嘅感覺咧，好似喺屋企一樣。咁喺屋企嘅時候咧，我哋就有一種放鬆嘅心情。咁而家咧好多嘅電影啊或者戲嘅時候咧，你發覺原來重播咧，都越嚟越多人睇、哦，即係社會就會趨向一個現象咧，就係、大家就喜歡一啲舊嘅嘢，一啲自己好熟悉嘅嘢。咁不妨大家可以諗下喎，即係如果有啲咩舊戲你播嘅時候咧，你會特別中意、特別攆而特別放鬆嘅時候咧，你不妨每做你都可以自己喺佢係咁播嘅喎。 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啊，永遠大家就唔會接受新事物噶嘛。即係用偶像為例啊，永遠啲偶像出嚟咧，譬如呢一代嘅偶像出咗嚟，跟住咪有一批嘅年青人哇吹捧啦，跟住咧佢哋就會好憎之前嗰代嘅偶像嘅，咁但係之前嗰代偶像嘅 fans 咧又會話：，你唔識嘢啊， 又不知所謂啊！ 跟住咧，佢哋睇新一代嘅偶像咧，又會睇唔順眼嘅喎，因為舊嗰代仍然停留喺佢哋嗰代嘅偶像啊嘛，所以佢哋睇新嗰代咧又會唔順眼咯。 係，不過我而家咧睇翻啲新戲咧，我都有啲唔順眼啊！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 就因為佢哋冇戴口罩，真㗎。嗱，你而家喺條街嗰度咧，試過兩年都係係咁戴住口罩啦。你睇戲啦，或者睇一啲作品啦，你就開始 critics 佢啊！你點 幾時拍嘅咧？呢套 係啦，舊喎，戴口罩喎、啊，我都想唔戴口罩喎、啊，但係啊，你又會唔戴口罩，即係類似呢啲嘅想像咧，其實窒礙咗你觀賞部電影嘅時代咁樣咯。係、 啊，我喺屋企咧有陣時即係開住啲片嘅時候咧，咁啊阿仔咧都喺側邊睇啦，好鬼多口罩嘅問題問嘅，爸爸，你睇下佢哋。个个都唔戴口罩嘅，佢哋咪犯法啊咁样。次次又要解释呢个系好耐之前嘅戏啊，好耐之前唔使戴口罩嘅咩？咁样 真系唔使喎，好耐之前。 系啊，其实好耐之前唔使咯。 所以亦都 你点解？ 亦都强烈提议咧，任何电视台咧最近拍嘅应该拍翻啲古装片啦， 系咪啊？ 古装片唔使戴口罩。 但喺世界舞台上拥有独立自主能力嘅任何其他国家。他说无论西方怎样施压，俄罗斯都能够保持独立自主，强调国家拥有足够资源和人才，可以自给自足。可以自给自足，同时对外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6点，跌3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21.13，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6，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43美元，卖出1946.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雨带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新界区，咁受琴日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受爆水管影响。 屯門鄉事會路去三聖方向，近日有外村對出啦，需要全線封閉，咁受影響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而家香港入口咧就係正常嘅，港島往九龍方向交通正常，九龍入口咧就係公主道過海少少車龍啦，喺康莊道橋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富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是高糖之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龙亨村、学心楼、青衣村、怡业楼、东涌御东苑、向东角、青衣长安村、安海楼、牛池湾、平石村、红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与市民。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话你知， 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要点样应付逆境，活出好心情，都有好多方法噶。 要学识与人分享，例如同其他人分享一啲发生喺你身上嘅事，因为快乐有人分享就会加倍，痛苦有人分担就会减半。 用同理心去帮助其他人都好紧要噶，仲要记得同朋友保持联络。傾多啲，笑多啲，人都会开心啲啊。 当遇到困难同挑战嘅时候，要乐观面对，办法唔止一个嘅。諗到解决办法之后，就要定立可行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去实行。仲要学识珍惜你而家拥有嘅，心存感恩，少啲埋怨，心情都会好啲㗎。保持身体健康同样重要，所以要懂得健康生活，例如定期做体能运动或者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保持强健体魄。 多留意同珍惜身边令你感到开心愉快的人事物，同埋学习一些令你有成功感的新事物，都是享受生活的好方法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8:10啊！讲财经之前啊，不如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咧密云啊，间中又有雨啦。早上咧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咧大概2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啊，间中吹强风啦。展望咧，明日咧仍然有骤雨噶，日间嘅骤雨咧逐渐减少。星期六咧潮湿有雾，下周初咧天气再度不稳定啊。依家气温17度啦，相对湿度咧90%咁啊。港股嗰度点睇啊？咁啊，市场咧憧憬啊，中概股嘅审计困局咧有望解决。科技股咧就带领港股啊，重越22,000嘅关口啦。咁啊，恒指咧高开199点之后咧，一度啊飙升534点嘅，高见22,423点啊，创咗近3个星期嘅新高。不过咧，美市啊升幅收窄啦。咁啊，都有得升嘅，升264点啦。科指都升95点啦。咁啊，带领大市反弹嘅火车头系咩咧？当然系 ATMX 啦。其中阿里巴巴咧表现最好啦，高收咧6.72% 啊吓，咁啊厉害，咁啊仲有小米啦，上年咧份业绩咧唔差、啊，按年咧升咗近70%，咁啊亦都咧有一个最多斥资啊100亿港元嘅回购嘅股份嘅项目啦，咁啊令到股价咧继续有追捧啊吓，咁啊蓝筹咧继续有叫做追捧啦，咁啊包括嗰啲医药股板块、药明生物啊嗰啲全部啦升啊吓，咁不过你话喂睇翻咧，即系美国啊，十年期债息咧，创咗2019年啊5月以来嘅最高啦，推动咧银行股嘅表现啦，咁啊做好，咁啊汇控咧全部都升上去嘅，咁啊有分析员就指出啦，咁啊今日咧就要睇睇啦，腾讯嘅表现如何啊，因为咧琴日咧就出咗业绩啦，见到琴日咧腾讯方面咧美市啊有啲沽盘涌现嘅，咁啊股价咧一度啊倒跌添，咁啊反映咧市场啊对科网股嘅业绩咧就受呢个监管政策影响咧，仍然存有戒心嘅，咁所以即系你话喂股票方面咧，可能个睇法就系咁。不过琴日咧老老实实个别嘅股份咧都有一啲几好嘅业绩啦，包括中移动啦，咁可能咧阿钟哥啊，大家咧用手机用得多咗啊，嗰啲5G 咧好多人咧都由1-2年前咧未转嗰啲5G plan 咧，依家都开始慢慢转啊，咁啊令到咧呢啲电信公司咧个收入咧都有强劲嘅增长啦。赚咗1,161唔系蚊，1,161亿啊，咁啊，末期息亦都增加派息咁样啦。 咁仲话你讲到，譬如话700啊，腾讯啦，咁佢而家个业绩咧就比预期之中好啊。咁但系你仲话都讲咗啦，咁因为有人即系都会估，喂，可能有沽盘，究竟佢个后续嘅走势系点样咧？其实都要睇下今日开市嘅时候，究竟佢系点样，你先至可以睇 到。系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股市嘅变化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今年只得27岁的 Alexander 23，即玩多样乐器和创作。他为什么叫 Alexander 23？ 因为他的偶像 Michael Jordan 就是穿23号球衣。 You can hate me if it helps, make me out to be the villain. Say you're better by yourself, so it feels like your decision. You can tell him I'm the bad guy if it helps you sleep okay. Because all you want is closure, but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So you can hate me if it helps. You can hate me if it helps. Do you wonder if I'm with someone new?If her clothes are in the drawer you used to take up in my room， 绝对唔甘心咧，简简单单去创作佢嘅音乐啊，好有深度同埋好有创意啊！呢个礼拜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 ，Alexander 23，Hate Me If It Help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呼一吸，一息尚存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诗歌。 泰戈尔的渡口闸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艺术价值。 他是 CIBS 广播人少数族裔 Sangeeta Sukhrani。 I King Jong Swastiram RTHK 的 Samudayik Sew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李博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点啊 ，Kitty 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嗱，我今日讲嘅优惠咧，就系买一啲平嘅嘢。咁但系佢平系因为有原因嘅。嗱，我问一下阿 O 同埋阿钟哥啊，你哋平时咧去买嘢嘅时候，尤其是一啲日用品又好啦，或者食物又好啦，有冇一个习惯咧，就系第一下都会望下佢嗰个过期日先嘅咧？ 望个过期日先啊？冇、啊， 完全冇望、啊，除非咧。我依家有陣時候都會去個超級市場，有一個 corner 咧，就係臨過期、那個， 臨過期啊嘛， 嗰啲即係佢黏咗個 sticker 喺度，話平啲啊，或者劈價嗰啲。哦，有啲好得意喎，啲啤酒咧，或者啲汽水啦，佢都會平到三四蚊一罐嘅喎。咁嗰啲我覺得壞極都唔會太壞嘅，係咪？汽水我真係由細到大都未飲過過期嘅啲汽水。 即係佢又要擺多第三格出嚟啊！ 系啦， 坏过海婷咁啊！ 坏过海婷，最坏最坏咁样系嘛？咁所以我都冇睇，中哥都冇睇啦，啲日期系嘛？ 嗱，因为我首先我自己啊，好单纯嘅，我相信佢唔会卖过期嘢嘅。咁如果佢真系过期嘅话，就好似正话欧华斋，佢摆开另外一格嘅。 系， 咁所以应该都冇问题啦。 系啊， 咁点解要睇咧？ 系咯。 系，唔系咁有啲咧，其实佢会好近噶嘛，咁你会觉得，买嘅时候我未必系即刻食嘅，我谂住摆一阵嘅，咁你就会要有个预算咯。嗱、哦，呢个系我自己习惯嚟，我每样嘢我都会睇一睇。 既然你咁样，我唯有分享我自己买嘢嘅一个小秘密啦。我唔睇日期嘅，但系我会攞边份边一嚿咧。我唔会攞最出嗰嚿咯， 要攞入边嗰一嚿。 入边嗰嚿，我感觉上觉得喺出边嗰啲咧。一来可能有人攞过啦，二来咧就系、是、通常过就过期应该喺出边啦，未过期喺里边啦，所以我通常攞里边嗰啲嘅。 哦，呢个真嘅， 系喎，同埋咧， 嗰啲牛奶都系咁摆嘅，我见 系咩？牛奶都系咁摆噶， 嗯，系啊系啊，因为我成日都会买牛奶嘅，我屋企要饮咖啡嗰啲嘛，咁、所以咧每次去买嘅时候，你都会发现咧，我谂系售货员都有呢、這、一个，即、就、系、是、知道顾客嘅心理啦，即系同埋知道，譬如你就嚟过期嘅要去得快啲啦。佢會將近嗰啲咧，即係就嚟過期嗰啲咧，就擺出啲嘅。咁譬如仲有多一兩個禮拜寬限期嗰啲咧，佢就會擺喺入邊嘅位置嘅、 我就以為我係咁添， 係 原來個個都係咁。 仲有一個現實啲嘅例子可以分享咧，我屋企咧都好中意買餅乾噶嘛。咁咧，我真係見過無數咁多次咧，係啲可能公公婆婆咧，即係整跌咗第一面嗰浸嗰個餅啊，啪咁樣。啪咁样跌咗个地下啦，跟住佢哋咧就会摆翻喺面嗰度，攞后面嗰个，所以咧我真系试过好多次咧，买第一个面嗰阵嗰啲饼干咧，碎嘅好多啊，全部都系饼碎嚟嘅咁样，系啊，咁样薯片亦都系咁样啊，即系总之脆嘅嘢咧，你尽量攞后边嗰啲就会好少少咁多咯。我呢个系我自己个人经验。就唔係我跌過，係我真係睇過好多人咧跌咗落嚟，佢真係擺翻面，而自己佢因為要買啊嘛，跟住就攞後邊或者再後邊嗰啲咯，佢寧願挖後邊嗰啲出嚟咁樣啊，呢、這個都係香港嘅 pattern 嚟㗎啊， 係啦，自己買嘢。 己都有自己嘅一啲小習慣啦。嗱、今日我講呢個優惠咧，正正就係講嗰啲差不多過期嘅食物啊。頭先阿歐都講得啱啊，即係而家越嚟越多超級市場咧，都會有個角落頭啦，擺一啲就嚟過期，又未必佢一定係過咗期嘅，通常係就嚟咯，即係差唔多過期啦。咁佢就會有個 corner 就話啊，大特價，咁你自己睇下咯。你譬如你買嗰樣嘢本身都係諗住呢兩日會用嘅，咁其實對你嘅影響並不大噶嘛。咁你咪可以用一個優惠啲嘅價錢咯。咁不過其實咧，除咗話超級市場有個 corner 之外咧，係有一啲環保嘅超市，而家喺香港都揾得到噶啦。就係佢成間超級市場咧，都係賣一啲喺過期日前前後後嘅貨品嘅。咁佢會標得好清楚，即係譬如話佢啱啱過期，即係嗰啲叫做best before 啦，叫做此日期前最佳啦。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係有分別㗎嘛。即係呢個呢係未必會影響到佢嗰、那個質素嘅，只不過可能味道上會差少少，對於健康呢係冇影響嘅。咁佢咧呢一間超市咧就專係賣呢一啲嘅貨品嘅。咁我見到咧呢啲叫做環保嘅超級市場咧，最近咧喺荃灣又開咗分店啦。咁、原來咧已經有第七間嘅喎、我想問下你哋有冇留意過呢一啲嘅超級市場咧？ 哎呀，真係冇喎， 冇我都冇喎、反而你話呢啲買嘢嗰啲咧，你話開多咗，反而係嗰啲 organic 嗰啲啊，即係有機嗰啲鋪頭啊，即係譬如佢有啲有機洗頭水，你求其攞個自己屋企啲樽翻去 feel 咁住，佢又平啲嗰啲，即係我就見嗰啲白曬曬啊、簡約嗰啲就越開越多咯。啊，我唔知你呢一種咧都越開越多喎、 啊。係啊，嗱、不如咁等我講多少少、因為原來我哋三個咧都冇留意過，直頭係有一間全家嘅超級市場打正旗號係賣呢一啲嘅產品，可能又未必喺我哋經開嘅區域啦。咁呢個佢第七間嘅鋪頭咧就喺荃灣啊嘛。咁佢唔止係賣食物嘅，有零食啦，有藥妝嘢啦，亦都有一啲消毒嘅用品啦，譬如一啲家居嗰啲洗潔精啊咁嗰啲都有嘅。咁佢個定價咧差不多就係市價嘅一半，最平嘅產品可能兩個半咧都有交易噶啦。咁所以咧都幾啱一啲人去到掃平貨嘅。佢就講到啦，即係之前咧，我記得我講過一單外國嘅新聞咧，咪講牛奶嘅，因為牛奶喺外國係一個非常之必需品嚟噶嘛，對於佢哋嚟講，同埋嗰個消耗量好多噶嘛。咁但係就因為咧，好多人見到咦過期咯，到期咯，浪費咗好多好多咧，直接倒咗佢啊，即係驚佢變壞。咁跟住咧，喺外國嗰邊咧就話有公司開始就話，喂，我呢個牌子我唔擺嗰個此日期前最佳出嚟啦，你哋自己用你哋自己方法去判斷啦、即係如果你覺得酸嘅，你咪唔好飲咯。但如果你覺得其實個味道上都仲 keep 到嘅，或者你個雪櫃其實係存放得好好嘅，你就繼續用啦。 咁 樣 好似唔係幾好啊，係咪啊？ 好難講嘅， 好難定義喎。呢一個突然間去咗呢個位。又灰色少少喎，我覺得，即係我想平啫，唔係想剝削健康喎，咁樣。 唔係，等等先。頭先我講嗰個外國嘅例子咧，佢冇特登特價嘅，純粹咧係嗰間鋪，即係嗰個生產商咧，佢唔想咁浪費啲人，咁佢就做咗呢個手法。咁當然啦，呢個手法咧都惹起爭議嘅。 梗係啦，嗱，不如阿 Kitty， 你比較對味道敏感嘅，咁你咪會好快會試得出，喂，好似有啲味喎。 係 我咧喺呢方面真係比較遲鈍嘅，可能我飲完之後你覺得酸咗，我覺得冇問題啊，跟住我就中毒噶咯。 係啊，特別係奶類啊，我即刻喺度諗緊，因為頭先 Kitty 你一開始用牛奶嚟做呢個例子啊嘛，我即刻喺度諗，我都係，我本身腸胃都有啲對奶敏感。如果仲要喝了这些呢、我怕我现在即是按不到 panel 那你没有所谓、你是不是喝了你都会去厕所的啦， 但 是他反而没所谓， 可能停不到。你有没有试过等等先，各人情况不同，你有没有试过开了水喉 删 不 到、 但他又不是完全删不到，不是完全，他是在删到和删 滴 水，唉，真是可憐。喂，不过 Kitty 这些都是好的分享的，因为你近排大家都会知道那些即食面啊，那些速食碗面啊，咁啊，四月一号开始加价啦，14年来首次，佢有14年都冇加过价，佢都忍唔住。 咁可能14年前已经卖到好贵咧。 哦，咁样系，但14年前 已经好贵啊。 已經好貴。喂，但原來呢一樣嘢都幾好喎，即係佢十四年都唔加價咧，其實好難噶嘛。你要知道喺個香港市面，特別係香港啦，香港會有好多經銷商，就算啊生產商唔加。經銷商都加噶，加噶嘛，即係佢有好多渠道可以加你錢啦。咁但係咧，我發現哦，睇翻啲內文咧，原來呢啲咁嘅叫做即食面啊或者碗面咧，其實真係算幾抵食噶。 我唔信呢啲嘢嘅，我唔信話佢咁多年冇加價咁樣，佢唔加價一定有啲地方 少咗面。 就係啦，佢有啲地方可以減咗你噶嘛，可能個面嘅份量減咗咧， 咁係嘅。 你會唔會 keep 起一碗十四年前嘅碗面喺度，同佢而家對比你唔會噶嘛？ 唔會唔會，就算 keep 咗咧，你都唔夠膽食啦。 我開嚟對比一下啫，係 啊， 少到唔會 啊。我哋之前都有研究過啦，呢啲杯面碗面都會過期噶嘛，都 會 酸嘅，係啊，其實防腐劑都唔掂嘅咁樣啦。 係會益嘅，咁但係我覺得都食嗰個感覺咯，抗通脹嘅感覺咯。咦，係呢個價錢。 好似好抵咁 樣。係啊，所以其實頭先我講嗰、那個環保超市咧，佢除咗話嗰個價錢平咧，都因為打正呢個環保嘅旗號，即係唔想大家即係一見到到期跟住就抌，原來其實好多嘢，尤其是一啲日用品咧，佢差少少或者就嚟過期咧，都無傷大雅嘅。咁啊，同埋等你哋快啲去用咗佢咯。即係有啲人咧，其實佢唔係唔用，只不過係擺咗喺度或者買多咗。咁反而你改一改你嗰個嘅消費習慣，即係可能你需要嘅時候你咪買咯。咁你一買完翻去你咪用咯。咁你咪減少咗浪費咯。咁啊都唔錯喎。原來佢裏邊都有好多唔同林林种种嘅产品嘅，譬如保健品啊嗰啲都有嘅，生活用 品 啦、 啊、 都有。 哦， 系啊， 不过咧就即系都提一提大家，虽然咧嗰可能个铺号咧啲嘢系平嘅，又或者系就嚟过期，你唔介意，你会 check 清楚，你先至食用咁样啊。咁但系都要计一计条数啊。譬如我唔系住喺嗰区，我计翻个交通费，攞买咗啲嘢，系咪即系系咪？ 我就住西环嘅，你间铺头喺荃湾嘅， 咁你嘅交通费啦，同埋如果你哇我横掂去，我买多啲，咁你翻嚟嘅时候可能要付好重磅啦。咁又或者你买咗翻屋企。諗住買多啲，但係翻到屋企可能真係過期啦，咁可能又係嘥咗啦，咁要自己計翻條數先咯。 係用得其所啦，希望大家都係啊，咁啊，即係該買就買啦。不過即係我都對阿 Kitty 今日推 有興趣啊， 有喎，我想過去及下啊嘛，冒下都好啊嘛。係 佢有七間嘅，等我望下喺其他邊一區仲揾到先。 係啊，咁啊，大家資源共享啦，係啊，唔好咁多浪費就係最好噶啦。咁啊，多謝 Kitty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 ，thank you 曬，好啊，咁啊，咁啊，八点廿七分嘅时间，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9%。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24日系一年嘅第8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82日。1989年3月24日，一艘正前往加州长滩嘅爱克森邮轮雅迪兹号喺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触礁，导致泄漏1100万加仑原油，被认为是当时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泄漏的原油覆盖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面，导致威廉王子港的鱼和野生生物大量死亡。爱克森公司花费20亿美元清理水面，并支持数以百万计的赔偿金额。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在2007年发现，仍然有25000多加仑的原油残留当地。3月24日出生的朋友，重感情、重政，喜欢过简单的生活，无论工作或者个人生活上，尽量避免纠缠不清，会选择用最单纯的方法解决复杂的事情，用行动代替说话。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未受污染的大自然生活是否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对大自然造成伤害，我们会用金钱作出赔偿。这些赔偿可以满足人类，但是可不可以满足大自然？

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車龍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是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留意翻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师傅，我有个生意大计，不过唔知揾边个倾好。 诶，梗系揾屋企人倾啦，最信得过啊嘛。啊，不过 Kitty 啊，我咧有个饮食嘅烦恼，唔知揾边个倾。 咁梗系揾屋企人倾啦，佢哋最了解你啊嘛。 周末有情人话你知， 屋企人嘅关怀真系好紧要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在电影或者电视剧界呢，好成日有个现象的，就是喂，如果冇桥咁点算呢？冇桥咪将嗰啲旧嘅嘢再拍囉。嗱，咁你可以係重启呢，即係 reboot 一次啦，再拍一次。又或者係不如拍续集啊。咁所以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情况就应运而生。咁除咗係冇桥之外，好多时候就因为佢第一集好收得， 系 咁，于是乎，喂，冇理由即系咁靓嘅 品牌，系啊， 又唔继续噶，所以咧，不如拍续集， 系 咁，所以成日都会有续集呢件事出现嘅。咁当然有啲咧就会好快咧，可能一两年甚至乎一两个月已经拱一套续集出嚟啦。咁有啲咧就会喂，真系要制作经年先至会有第二集出嚟嘅。咁点解今日无端端讲呢一样嘢咧？咁话说最高收视最高票房嗰套阿凡达。咁嚟緊呢就話喂，我一次過拍兩套添，拍二三集 打孖嚟 係真㗎。咁、但係呢即係可能由於疫情關係咁不斷再褪啦，又或者一啲後期上啦。 喔、我好好奇喎、因為嗰陣時阿凡達係咩要戴埋 3D 眼鏡入去。 佢係第一套入戲院你要戴真，即係佢叫做真嘅 3D 㗎嘛、 啊。 以前我僆仔時代都睇過嘅。咁、但係嗰陣時嘅 3D 同而家嘅就真係兩碼子嘅事啦。咁佢而家就話即係之前已經話喂我拍兩集，但係其實你數數手指都隔咗十幾年噶咯喎！ 哇， 係即係阿凡達第一集到而家都咁，所以咧我就話咁當然大家就會覺得佢究竟出嚟嘅水準會點咧？因為始終隔咗咁長時間嘅續集，大家就會好奇啦。 古仔點啦，拍成點啦，會唔會有啲新嘅科技帶俾我哋咧？咁大家都係一個即係未知之謎嚟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就好期待啦。咁所以今日就想講下，咁你哋睇過有邊一套嘅續集 係 係好過第一集 嗱？等等先，我想問鐘哥一樣嘢先，你覺得一套超好殿堂級嘅電影，係咪唔應該有續集？ 嗱，呢個好兩睇嘅。真係睇下究竟佢有冇信心，或者個製作係咪好過第一套嘅。行內經常都講呢句嘅，續集永遠冇第一集咁好。但係 有例外， 有例外嘅。你哋有冇睇？ 我就知道你會講，但係有例外嘅。 你哋有冇睇過一套續集係好過第一集嘅？ 有。 嗱，邊套啊？ 本地有，外國都有。 各舉一部， 各舉一部 啦。但係電影，電影其實如果你話本地嘅咧，我突然一諗到兩套，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冇間道同寒戰，兩個都係有續集嘅喎， 係 兩套你都覺得，誒好睇喎， 至少冇話超越啊，即係冇話差過跌咗鍋好多咁樣。 突然之間，第二集嘅時候，嘣一聲，會搞錯，冇嘅。一入去睇佢嘅時候，哦，即係第一集嗰個興奮嘅程度咧，第二集都一樣會有嘅。係啦，咁我呢個我覺得港產片就我一講就講兩套啦，一定係 特別係無間道啦，即係終極無間應該係。 第三集啦，佢一套 第一粒粒皆星啦，终极无间。第二，你好多画面都印喺你嘅脑入边啊嘛， 系啊， 即系究竟边个好人，边个坏人？ 三年啦，咁样。 系啊， 但系 又系攞住支枪嗰支嗰个动作。 我啱想讲，好啦，咁而家你拍咗三集添啦，你匿埋眼，脑海里边谂嘅嘢咩啊？嗱，小白讲咗啦，喺天台啦，攞住支枪啦，三年又三年啦，系第一集噶。 第一集。 咁後面嗰兩集咧 都有嘅，都有嘅。 後面嗰兩集 曾志偉阿志偉神掃低啲飯盒， 係咯， 寒心第三集啊，應該好似 嗰個第一集嚟喎， 佢都係第一集嚟喎。咁第三集拍咗啲乜嘢咧？ 第三集有黎明啊嘛， 有黎明， 有好多 有黎明啊嘛， 阿陳道明咁樣， 係啦係啦， 好強 嘅卡士加入嘅， 係卡士好勁嘅咁樣。 咁呢個即係可能又見仁見智咧，因為當時嘅口碑同埋一個票房咧，都係覺得。好難超越第一集，即係都仍然有呢個。咁當然有啲人會可能阿小白睇過，喂，我都覺得第二集好過第一集，不斷好啲，亦都會有好多觀眾係咁樣睇法嘅。 西片咧，你有冇推介？ 西片啊，我呢啲係商業片迷嚟嘅。西片啊 ，Marvel 四集，你第四集就癲咗大家。 即係復仇者聯盟。 復仇者聯盟，係啦， 因為 一二三四咁樣。 其实那个我定点解突然间我想一想呢，因为那个我成日觉得不是一个续集啊， 不算续集，佢算是一个故事分四次上，是不是应该 是因为佢是不断在度将佢整个世界观延伸紧嘛，所以你可不可以将钢铁奇侠的第三集当是美国队长第一集的续集啊？其实你又可以、好似可以讲得通噶，因为其实佢系同一个世界观里边嘅人，发生紧嘅事嚟。 咁如果咧系因为而家个 Marvel 世界打通咗啦，以前咧都仲未打通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会中意睇第一代嘅蜘蛛侠嘅，即系第一代就打完呢一个绿魔，再打八爪鱼博士，然后又有沙漠人同埋呢个毒魔咁样，第二集咧。同埋第三集咧，我都覺得係比第一集好睇，因為無論打鬥場面啦 ，budget 又多咗啦 ，budget 多咗啦，同埋佢入邊嗰個可以令到大家鼓動到大家對呢一個角色喜愛嗰個情感咧，亦都加深咗。即係我哋對於以前第一代嘅蜘蛛俠咧，大家就可能會而家睇翻嘅時候，哇啲特技咁渣好多喎、真係。咁以前啊嘛，咁梗係㗎啦。咁但係你睇翻嘅時候，個故事嘅結構啊，故事想帶出嚟嘅 message 啊。嗰種英雄嘅感覺咧，其實唔會比而家新一批嘅電影係少嘅。 唔係，我估有文本咧，一開始寫曬個 storyboard 嗰啲已經有第二、第三集嗰啲咧，係會相對好啲。但係更加多電影咧，其實係因為第一部收得，跟住咧就再 開先至夾硬嘔出嚟。 第二、第三部嗰啲就通常都唔得嘅。小白頭先講好啱嗱，舉個例子啊，頭先阿鐘哥都話：喂，你話復仇者聯盟唔算係一個續集，我都好認同嘅。但係調翻轉頭你。雷神奇侠就最明显噶啦，第一集嘅科咧，雷神奇侠咧，你真系哇咁样有个沙漠有间屋仔咁都可以拍得到， 即系 其实几流嘅。你而家睇翻第一集嘅雷神奇侠，好老实讲，系到第二集咧，你觉得哇突然间多钱咗好多，好信任呢一位澳洲籍嘅 演員，哇，因為又大隻，啲女士又中意佢，哇，真係女神。又啊，尼坦尼寶文啊 ，Natalie Portman 好似都啊俾一下去，或者直情，喂，你有咩唔好揾尼坦尼寶文啊？你揾我去做佢女朋友啊？即係嗰啲女士，即係 Marvel 開始打入多啲嘅女士市場，因為。真係好正噶嘛，好多女士都覺得呢個女神係咪先？ 咁譬如話有好多續集咁樣，譬如正話講嘅嗰個阿凡達未知啦，未上啦。咁譬如話有嘅，我舉一套好明顯，我都好幾推介嘅。唔好話第一集，佢係第二集好睇過第一集，第三集好睇過第二集，甚至乎第四集好睇過第三集。即係佢拍咗四集。Toy Story。即係呢套咧，我係覺得係。小朋友睇，你會有小朋友睇嘅一種情懷；大人睇有大人睇嘅一種感覺。即係呢套，而且我係覺得係佢真係每一次都冇甩碌嘅。第一集好睇，哦，講嘅即係天生我才必有用個主題啊。咁第二集你仲想講咩咧？佢又可以俾到你呢幾個胡迪啊，或者佢哋幾個有即係巴斯光年繼續嘅故事嘅旅程，但係佢有第二個感覺又俾你睇。商業成分喺度，你唔會覺得悶，亦都有一個好好嘅感覺。第三集再好睇啲，第四集你仲有嘢講，隔咗咁多年仲可以講。原來就係我想有自己嘅一種生活，有自己一種路徑可以行嘅，唔需要受到束縛嘅。仍然有好多主題可以講，即係呢套係我睇過，真係每一集都好過之前嗰集嘅一個作品。 同埋 Toy Story 有咩咧？即係所有壞角色都其實係好人變出嚟嘅，即係佢所有即係由第一集開始嗰啲索克天王啊，咩礦工彼得啊嗰啲都係被遺棄，跟住到最新嗰集都係其實嗰、那個女仔都唔係咁壞嘅，即係操控啲木偶人嗰個女仔，但係因為佢係 加比好似 係啊，失去咗主人嘅愛又會變成咁樣咯。 咁同埋正話講上一次都好似講過蝙蝠俠，Christopher Nolan 嘅系列， 嗰個係啊， 佢真係 越拍越好啦，真係。 佢就第一集已經好睇啦，第二集好睇過第一集，有小丑出現啦，咁你覺得應該都完啦。佢第三集亦都好睇過第二集，當然有好多影評都話其實第二集係最好嘅，即係小丑嗰個版本係最好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佢三集咧都係每一集都牽動到你一啲嘢，即係帶動到你向前嘅。 但係周星馳作品又唔係啦，即係通常續集都唔好睇嘅，即係你譬如《逃學威龍》咧。 哦，系啊， 即系都系第一集好睇啲嘅， 同一个板斧 系啊，我觉得系啊，即系佢有阵时即系港产片咧，你揾到啲第二、第三部超越到第一部咧，真系好难。哦、反而头先钟哥讲嗰外国电影就如数家珍咯，可以。 小白上一次讲过嗰个咩乜乜达人嗰个挑战赛咧，我即刻问一问啊，电影达人挑战赛，《逃学威龙》拍咗几多集？ 三集， 第三集叫咩名？ 龙过佳年咯， 系啊，好似系。 叫边个做啊？ 我唔记得啦，总之嗱讲啊噏到口唇边，但你去到咁精细，仲要突然间我转个头准备开市嘅时候，你问我逃学威龙，我咪搞唔掂。 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妹姐同埋阿星爷做嘅， 系咪啊？ 龙哥鸡年， 咦？妹姐做同阿星爷做过两部戏， 审四官 咯， 审四官 咯， 审四官都好睇啊， 好睇， 系啊，系啊， 好睇。 咁所以咧，正话都讲咗，即系譬如话你拍完第一集之后，你未必有信心，亦都喂都未上，你点知会唔会有第二集？ 审死官系咪有续集噶？ 审死官冇，另外佢拍嗰一套叫做《 算死 草》就唔同嘅。 系啊， 咁但系譬如话你作为电影公司，你开嘅时候，我写咗一个故仔，你卖得先好谂第二套啦，一定系讲呢句噶嘛，即系唔会话我写第一套嘅时候已经一定得嘅，我写埋第二集剧本系唔会嘅。咁但系咧喺呢啲情况底下咧，亦都会出现好多盲点嘅，即系譬如我最近睇咗一套，都唔系最近上嘅，一段时间之前啦。咁中文譯名咧就叫做《無聲絕境》啊！ 哦，我有睇喎，我有睇，我睇。 佢而家有兩集噶嘛？ 係啊，係啊。 咁我最近先至睇翻。 即係講，即係總之咧，發出聲音咧就會被外星人捉咗或者殺咗 嗰啲外星怪物，你一出聲咧， 即 係 有驚個 B B 仔喊嗰啲劇情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 咁佢嚟緊就話拍第三集啦。咁好明顯，佢係拍完第一集之後，跟住喂收得，於是佢先至製作第二集啦。咁佢頭尾咧就相隔咗，我冇記錯，相隔咗兩年噶啦已經。咁跟住裏邊一家人有小朋友啊嘛。咁其實佢個緊接程度咧係第一集個尾，就係、是、直頭係嗰一場戲咧，就係、是、第二集個頭嚟噶啦。咁、 哦、 跟住咧，佢第一集個尾咧就係、是、個小朋友抱住個 B B 啦。咁嗰個小朋友咧就係、是、個女主角個仔啦。咁跟住咧佢矮过阿妈好多嘅，咁跟住我连续睇啊嘛，跟住嗰集个剧情咧系紧接嘅，个仔高咗，高咗成个。 个头大人嚟嘅，变咗，因为小朋友大得好快啊嘛。 咁点算咧？你觉得？ 大得好快喎， 但系佢喺个戏里边当冇嘢咯， 系咩？ 唔系啊，佢当冇嘢咯。 哦，咁我真系低啲低手。 冇办法啊，佢唔可以好似 Marvel 咁样，喂，不如做个特技画翻。 佢咧，其实第一集佢都好收得呢个无声绝境，以佢拍得咁平嚟计啦，其实拍得好平，其实应该做翻 CG 咯，我觉得咁样讲古仔又讲唔透。 佢咧，你本身都已经有 budget 啦，咁咪做翻好佢咯。 咁做咗 budget 佢就冇钱赚啊嘛，即系做咗特技就冇钱赚啦咁样。咁跟住嚟紧佢话会拍第三集啦，咁、那个剧情理论上应该又系紧接嘅，即系到时嗰个仔 大人噶咯， 已经变咗高过阿妈啦， 唔系变咗阿叔添啊，可能阿叔添啊。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中意玩社交平台嘅朋友，对于 hashtag 主题标签呢个字一定唔会陌生啦。咁你又有冇留意好多网红同女士都中意标签呢几个英文字呢 ？OOTD 同埋 WWIT 呢啲英文字其实代表乜嘢噶？林慧。转头话你知， 一百蚊为够食两餐，不要嫁动人。三百蚊你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 刚才提到有很多网络的主题标签，即是我们熟悉的 hashtag， 最近经常见到这几个英文字 OOTD 和 WWIT， 伴随着的通常都是一些靓女的照片，配搭得非常潮流，而且造型都挺吸睛的。不怪之得啦，原来 OOTD 就是解作Outfit of the day， 即是说今日的穿搭自然就要有个性又贴近潮流啦。如果不是怎会 post 出来给人看、啊、至于另外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WWIT 呢，就是解作 What I wear today， 即是今日的穿搭照。原来不论是 OOTD 定是 WWIT，都是解作自己的造型照分享。记住啦，若然你都拍了一身靓靓的造型，好想摆上社交平台晒下的话，你都可以在那张相下低标签住 OOTD Outfit of the day， 或者是 WWIT What I wear today， 一样可以将你的靓仔靓女相摆上来开心 share 的。 点啊 ，Kitty？ 系啊，嗱，上个礼拜咧，我记得我仲朝头早同阿小白讲话啊，我附近咧都有几多嗰啲共享单车喺楼下咧，可以租借喎、哦、咁。咁以前咧，即系我记得数翻咧，嗰阵时应该系2017年啊，咁就呢啲共享单车咧就被引入嚟香港啦。咁嗰阵时咧都有几间嘅，即系有啲系蓝色，有啲系黄色，有啲系唔知白色咁样，即系个车身有唔同颜色，即系代表佢哋其实系嚟自唔同公司。 嘅。咁不過咧，營運咗一陣之後咧，就話誒、哎、又遭到人哋破壞啊，嗯、又唔知抌咗去邊度啊。咁、嗯、跟住咧，嗰幾間公司就撤出咗噶啦。咁所以我最近又見到一間公司嘅時候咧，我就哦都幾開心、啊，即係又有得誒呢啲共享單車，因為自己我咧就屋企冇位誒。擺一架單車啦，咁、但係而家咧，我發覺我住嘅地方咧都幾適合單車代步嘅，因為你其實入咗錢落去，咁跟住你踩幾耐，即係好似係段半小時收費，即係幾蚊雞咁樣嘅。咁譬如你可能可以踩到下一個點，咁跟住有一個位置可以放翻低嘅單車鎖翻住佢咧，咁你就可以用幾蚊就叫做享受咗呢個踩單車嘅樂趣，或者甚至係要嚟代步咁樣啦。咁、我記得上個禮拜咧，我就同阿小白講話，希望大家即係愛惜下呢啲共享嘅設施啦，因為我覺得個理念係真係幾好嘅。咁但係咧，即係説時遲那時快，我又好嬲啦！即刻我又見到咧呢一間嘅公司咧就 post 咗上網，就話佢哋咧發現有成20架佢哋嘅呢啲共享單車咧喺大埔海濱公園嗰邊咧，即係近廣福入口嗰邊咧，就俾人哋咧就抌咗落河啊！即係有20架佢哋嗰啲單車。咁啊掉咗落河，咁而家咧嗰啲單車就當然就被留翻起啦，咁啊送到去個廠嗰度維修啦。咁呢一間共享單車嘅公司咧就發文咧就希望啊嚇，如果有人目擊到呢一件事件咧，就同佢哋聯絡。咁而家直頭係即係攞10,000蚊出嚟，就話揾翻個係啦，袁弘揾翻一個咧，即係做呢件事嘅兇徒出嚟，係啊，有冇搞錯咁樣喺度即係破壞啲公物咁樣？咁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幾嬲嘅呢件事，不停重複就係諗住有一啲共享嘅嘢，大家可以用一個叫做優惠啲嘅價錢啦，去到去享受呢一個服務又好，用呢個產品又好，大家 share 咗去，咁點不知咧？重重複複發生嘅就係之前又俾人戒爛啲凳啊，剪斷嗰啲剎車掣啊咁樣，咁而家又係啦，將嗰啲單車咧抌咗落河，又發生同類嘅事件，都唔知點樣可以解決啊？你哋覺得咧？ 哦，我好簡單嘅啫。如果你識嗰、那個嗰、個公司嘅人咧，你代我潑一盆冷水俾佢啦， 嚇， 早啲撤出呢一個地方啦，係啊。呢度係做唔到共享嘅，好老實講嘅，即係我講呢句好心酸嘅現實啊，好心酸嘅現實係唔會有人同你共享嘅，因為我哋好自私咯，係咯，呢個係我都覺得冇辦法改變到嘅一個即係一個好殘酷的現實啊。 呢個兩樣啦，即係中哥嗰個係一個觀點啦。我自己嘅觀點就係因為咧，其實香港太多固有利益者啦，因為好多租單車嘅鋪頭咁啊，即係嗰啲租單車鋪頭，我本身我嚟揾緊食嘅喎，你共享差一隻腳埋嚟，咁我點樣生活咧？點樣維生咧？咁因為你譬如喺日本或者呢個內地或者周邊地區，佢哋嘅共享單車點樣 work？ 係因為佢哋冇租單車嘅鋪頭噶，佢哋好單純就係做緊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你買架單車咪有得踩咯，或者如果你唔買你就共享點對點咁樣 A to B 咁樣做咯。即係當然關於人民嘅素質嗰個又後話啦，我覺得。 我又唔敢咁樣講，因為即係又冇可能話，如果咁樣係咪即係覺得就係嗰啲人做嘅咧？又唔肯定 嘅。唔肯定。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喺個利益層面或者喺個經濟學嗰度，點解共享單車喺香港唔 work？ 就係因為有固有利益者佢本身係做緊嗰個利益啊，即係佢其實慢慢都會退出香港啊，因為本身已經有人做緊呢一件事嘅啦嘛。不過個理念喺外國 work 或者喺歐洲 work。是因为真的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去配合才得咯，我自己又觉得是啊。 因为我就一样东西而已，即是其实很老实说，经常都说那些阿公的公家东西，有多少人是爱锡公家东西的？ 是啊， 有多少人是爱锡公家东西？即是譬如你走出去看到有些不是你的东西，你会好好珍惜嘅，好问心嗰句，咁你就知道究竟呢度会唔会适宜做呢一类型嘅生意。 系啊，我都好认同啊，因为我自己都踩单车啦，我成日经过见到啲共享单车咧，啲人都系乱咁泊啦，跟住又污糟喎。咁你嗱讲真，单车都有知遇之恩，你踩完之后，佢都帮你载咗你一程啦。你就咁，譬如露天啊，好落明明落住大雨，你拱佢去露天嗰度，咁久而久之咪会生锈咯。其实大家冇爱惜到嗰样嘢啦，即系共享个本质，大家。就是想着啊，我哋都 share 嘅，有爱心嘅，我用完你用咁样，即系 即有嗰下嘛，但係香港就真係唔係好 work 啊呢一個概念。 咁所以倒不如長痛不如短痛 啊！買架單車啦，崔月彤好似我咁樣，你買架單車咪可以咩咯？你頭先話你係單車地區可以代步啊嘛， 可以咁嘅。我哋應該抱有希望嘅， 嗯， 希望呼籲所有自私嘅人，你開始變， 唔好咁自私， 變得。大爱一啲 系啦，嗱呢都啱嘅，但系与此同时都可以买架单车， 都要买架 单车，都要买架单车，系啊，正所谓输人唔输阵啊嘛。崔杰同咁有段短时间冇见你，乜你而家你系咪嚟噶？你平时啲行头都好劲噶，系咪先？唔好输，唔好输架撑，系咪？ 我相信佢哋会改嘅， 系啊，唔好输架撑啊。咁啊，大家有机会就骑乘下都系好啊。不过今日唔好啦，咁啊天雨路滑啊吓，咁啊搵日好天先啊，游下郊外踩单车啦。唔该晒 Kitty，thank you。 好。 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红桥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兴华二村和兴楼、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日楼、筲箕湾东熙苑日熙阁和上水彩园村彩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瞓得好唔好，张床褥好紧要噶。 今个星期有歌手应志月和电台主持崔杰彤陪你揀床褥，还有医生话你知瞓得差皮肤是不是都会变差。如果你都想瞓啱啲，学下音频治疗可能都帮到你啊。 逢星期五晚上九点三十分至十点，主持阿欧林燕玲， 港台电视三十一，甜睡 BB 瞓啱啲。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投资 O to O 九点零七分，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44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5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86点啊，再睇睇咧今日港股啊，开局都麻麻地啊，有啲偏软啊，跌274点啦，拉低恒指嘅有冇机会咧？就系腾讯咧，咁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喂，阿 O 咧呢个创业嘅环节，梗系揾嚟啦，马基同我哋倾下偈啦。早晨，马基。 Hello 阿 O， 喂，唔好意思，我太快抢咗出嚟 ，Hello 添。 喂，唔紧要啊，因为你都系我哋电台嘅同业，同埋咧，即系虽然即系疫情嘅缘故，可能阿思怡嘅工作递减啦，不过咧，我知道咧，你投资嘅发型屋咧已经开翻啦，咁啊，先讲下啦，其实过去嘅阶段系咪都比较艰难啲？因为我都系睇到报章娱乐版嘅访问啦，咁我估娱乐版嘅一啲记者朋友其实都几锡你嘅，即系都会帮你话，哎，快啲开翻啦，咁啊，真系得偿所愿啊，咁起码有生意做先啦，有工作就值得感恩。咁啊，讲下呢一段时间做老板嘅心路历程嚟听下先啦，好唔好啊，马基？ 就由2017年8月开始嘅，咁即系眨下眼咧，都4年半噶啦，已经。咁其实即系之前啲人觉得好奇怪吓，完全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咁啊，点解马基会开发型屋嘅咧？咁样我自己都觉得系嘅，其实。咁但系咧，其实系因为咧，我表弟咧，咁佢本身系一个发型师，咁喺好多年前咧，咁佢其实即系佢好细个已经即系出嚟学师咁样啦，咁学有所成之后咧，咁佢有一日同我讲话，诶，表姐，其实我好想自己自立门户出嚟，即系唔好再打工啦，我想做老板，咁你可唔可以都撑下我啊？咁样，咁咧再 group 埋几个佢嗰啲，即系都系做开发型师嘅好兄弟咁样，咁我哋就一齐就搞咗一间咁样嘅发型屋咯。咁就我自己本身就完全唔识剪头发，唔识洗头，唔识染发嘅，咁我就纯粹以一个投资者嘅角度，同埋喺 PR 嘅角度帮佢哋出发咁样咯。 嗯，之前咧疫情相对严重啦，咁可能有啲表列处所咧都要关门先啦，即系包括发型屋啦。咁依家就大家有得剪翻头发啦。咁啊，我哋将条时间线推翻去，喂，发型屋开翻嗰一日，系咪生意真系做到砰砰声？啲人真系排晒门口，同埋咧，我系男士啊嘛，我发现咧，男人对理发嘅需求咧，系比女士即系多啲嘅、哦，即系喺啲需要喺个时间之内去剪嘅头发，因为咧我即系都有啲工作要做啦，咁都要搞下个头咧，成个月冇搞过，真系好样衰噶嘛，咁所以就要去执剪下啦。跟住我发现咧喺我前面排队嗰啲咧，有7个人全部都系男性嚟咯，但系嗰间发型屋平时系好多女士噶，但系一个都冇咯。咁我惊我以为系女士系惊咗病菌，定还是系即系佢哋都想啊，即系等迟啲先嗱、啊，以马基你嘅发型屋为例啊，系咪都系男士即系塞爆咗啊？帮你已经哦做咗好多生意咁样咧吓，嗯。 嗱，其实咧就有啲唔同嘅，因为咧大家喺市面上见到嗰啲速剪店咧，咪排晒长龙，全部男性嘅。 嗯。 咁速剪店咧，的确系会聚咗一班真系好想咦林林快啲剪翻个靓头发嘅男士嘅。咁但系我自己嗰间咧，我唔系速剪店，我系嗰啲平时大家见到普通嗰啲咁嘅发型屋咧。咁我哋咧就系用 booking 嘅制度嘅，预约嗰个制度嘅。咁所以咧就唔会出现话即系哇条队咧排到好长咁样。咁反而咧我哋会间疏少少。点解仲要间疏少少咧？唉，就系、是、因为我哋发型屋咧，好唔好彩地咧，有两个 junior 咧，一个就中咗招，另一个咧就屋企人中咗招，变咗密切接触者，咁佢亦都唔翻得，咁我就变咗人手上咧，连洗头嗰两位同事咧都翻唔到，咁变咗我哋啲发型师要自己落手落脚洗埋个头，咁就所以啲 booking 反而要间疏少少，如果唔系佢哋做唔切。咁咧，我头先你讲话，咦系咪男士多啲咧？我嗰日即系都统计过咧，都真系男士多啲嘅。咁但系短头发嘅女士咧都有几个、哦，咁而且仲有起初我都以为应该全部都系剪啦，咁都唔系、哦，有啲系染、哦，因为啲白头发已经出晒嚟啦咁样。咁所以就男女嘅比例我谂系8:2咁样咯。咁同埋系真系嘅，起初佢哋话要生成2.5个月，我都即刻第一个时间就谂哇，咁嗰啲男士点咧？即系你个个唔系话净系留喺屋企噶嘛，即系好似阿 O 咁，你要见人咁，要见客噶嘛。咁你个头，你即系侧边嘅头发生晒出嚟，真系好恐怖。反而女士好似我自己咁啦，啲头发系长头发嘅，其实你长多2-3寸都 O K 嘅。咁所以点解会男士会多啲？就系因为男士其实基本上平均咧3个星期至1个月就点都一定要剪一次头发，如果唔系真系好恐怖嘅。 系咁啊，都叫做依家多翻好多生意啦。不过都要讲翻一句啊，其实依家仲有好多嘅处所系未能够开放噶，咁所以即系有啲老板们都要顶住挨住咁啊。有冇谂住今年原先系谂住个 year plan 系点咧？呢个 business planning， 但系疫情会唔多唔少都窒碍咗你哋一啲部署，有冇咧？其实 如果你讲发型屋嘅话咧，就 個部署咧就因為本身我哋係呢一個租約咧係簽咗六年嘅，咁、我頭先都講啦，我哋個發型屋已經開咗四年半啦，咁其實個業主咧已經開始同我哋講咧，就話唔會再同我哋簽咁長嘅合約噶啦。咁、佢本身就諗住將個鋪位要賣啊。咁我都明嘅，即係業主咁梗係想套夠大嘅錢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對個業主嚟講咧，呢一段時間都係艱難嘅，佢都唔係咁容易可以揾到一個即係適合嘅買家啦。咁所以佢一路同我哋講就話嗱，嚟緊如果完咗六年合約咧，我就只會同你簽一年生一年死嘅啫。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咁就哇好辛苦喎、你即係可能隨時一年，跟住你就同我哋講拜拜咁樣噶咯喎。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半年左右啦，都周圍喺大埔區嗰度咧去物色其他嘅位置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咁反覆咧，我哋都有好多考量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位棘住咗少少，因為唔係好睇到個前景啊。因為我其實由第五波疫情，我哋知道自己成為咗其中一個表列處所，俾人刪之後咧，我哋都話如果之後即係 touch wood 再有第六波、第七波嘅話咧，我哋都一定係成為其中一個首當其衝噶啦。咁、就變咗我哋會諗嘅嘢會多咗啊。咁就會再計嗰條數，咁就我諗係呢個位棘住咯。咁其他嘢都暫時 OK 嘅。 好啦，咁啊，繼續生意興隆啦。咁啊，逆境要自強。咁啊，大家即係注重個人衞生，剪頭髮都好重要噶。咁啊，梳翻個靚髮，個人都精神啲咁樣啦。多謝馬基接受我訪問。 好，身體健康，多謝阿歐。 大家咁啊，拜拜。 好，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嘅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 家人总会常伴左右， 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我是家庭议会辖下的家庭核心价值及家庭教育推广小组委员会的召集人叶润云。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加给你打气的环节入面，继续邀请到一些专业人士跟我们讲解一下如何提升家人相处的技巧，还有怎样可以有更加好的方法向家人表达爱和为家人打气的。电话旁边已经拨通了家庭议会辖下家庭核心价值及家庭教育推广小组委员会召集人叶润云女士。早晨啊 ，Van。 早晨，你好，小白。 家庭教育非常之重要啦，其实有冇啲家庭教育嘅重要性大家容易咧就系忽略咗嘅咧 ，Van。 好多时咧，我哋好似日常嘅生活相处咧，好似都惯常咗啊。咁我觉得咧，我哋系需要多啲嘅喺呢一方面留意啦。其实我一路谂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都睇翻咧阿胡適先生咧，佢读书嘅方法都有四道嘅。 系， 咁我觉得咧呢啲都系喺我哋嘅家庭生活啦、家庭教育里边咧都好重要嘅。 嗯， 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啦。其实我都觉得一样嘢个耳道啦，因为其实对我哋嘅家人嗰个嘅即系嗰个嘅了解啦、认识啦吓、即系要用眼、要用耳、要用要用心啦。咁亦都系嗰种嘅关怀，我哋都系真系要去表达，同用个口啦，亦都有问题嘅时候都要去问咯。咁我谂呢啲范畴，我哋都真系要学习嘅。 有冇喺屋企嘅成员入边，我哋点样去到实践呢个家庭教育会嚟得更加简单嘅咧？ 好重要咧，就系、是大家都要知道大家喺嗰个家庭里边嗰个嘅角色同埋岗位啦，嗰、那个责任啦、去履行你嘅责任嘅时候有问题，我成日觉得是需要大家溝通同埋提出咯。與此同時咧，都要了解大家嗰個嘅狀況，然後咧，如果有需要嘅，亦都係我哋都會睇下可以點樣去支援啦。其實一家人，我成日覺得最緊要一齊，同埋係點樣去同行呢一樣嘢係非常之緊要 嘅 咯。 會唔會如果譬如好似我自己嚟講啦，我係一個爸爸嘅，咁有啲乜嘢我係應該喺家庭教育上面我係要特別注意嘅咧？ 作為一個爸爸啦，其實你自己都有一個爸爸嘅身份啦。唔單止嘅，你仲係人哋嘅仔女嚟嘅。 係啊， 咁我覺得好多方面咧，即係我哋喺我哋嘅家庭裏邊唔同嘅角色，我哋要知道 知道我哋有啲乜嘢係需要去去履行我哋嘅責任啦。你要翻工啦，係咪？你要養家啦， 嗯， 你亦都要照顧你太太、你個你嘅仔女嚇。咁我覺得呢一啲相信你已經做咗㗎啦。咁但係我諗係做咗嘅責任仲係未必足夠嚇。我哋都需要係嗰個關係嗰度好緊要嘅。點樣能夠多啲嘅聆聽照顧到佢哋嗰個嘅需要？因為大家都會有我哋嘅面對生活上面唔同嘅一啲嘅挑戰或者難題啦， 嗯， 我哋點樣理解呢？有啲感受又係點呢？我諗係真係即係正話我講啦，眼到耳到心到口到手到嚇，呢啲全部都係我哋需要去做，去睇下可以喺邊一度行多一步。不過我都想喺呢度提一提啦，其實喺家庭之間好重要就係彼此尊重。 嗯， 有时呢如果我哋用英文讲呢就係，叫 boundary， 嗯， 即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个空间嘅。咁， 嗯， 有啲嘢我哋都要真係了解对方嗰个嘅佢嘅性格啊，佢嘅喜好啊，同埋佢有时佢哋做事嘅方式未必係我哋觉得最好嘅，但我哋都会係要接受同埋去尊重囉。 明白咗就係自己喺家庭上面嗰个嘅岗位之后啦，我点样可以除咗系谂住系责任，但亦都可以好有爱，去到咧就系俾屋企嘅每一个嘅成员可以为佢哋加油打气。原来就系尊重佢哋，俾空间佢哋，系咪都系咁样咧？ 系啊，你掌握得好好吓， 多谢你。因为屋企嘅岗位唔系一份工嚟噶嘛，屋企嘅岗位亦都系要有爱噶嘛。咁有阵时大家就好容易，香港人忙啊，忙到就系我要处理功课，我要处理屋企嘅家务，我要处理好多嘢。但忘记咗嘅就係爱，淨係諗住个效率啊，係咪呢？ 係啦，我都其实想同你分享一下啦，可能你都听过五种爱的语言咁样啦。其实里面唔係淨係我哋真係话我爱你咁简单， 嗯， 有时我哋对家人一啲肯定嘅说话啦，我哋一啲嘅行动啦，点样去支援佢哋啦，揽下大家屋企人，其实好好㗎，或者中国人唔好惯啦，不过我觉得年轻一代已经好好㗎啦，我哋觉得呢一啲都系表达爱嘅一啲嘅方法咁样样咯。 都几啲乜嘢办法可以将呢个枷锁呢即系解开佢，令到我哋可以将对屋企人嗰个爱啊，有阵时讲起上嚟嘅时候呢会怕丑啊，唔好意思。 系由你开始先啦，嗱，我成日觉得呢讲第一句简单你做到嘅，我都学习噶。嗱，如果喺屋企咧，我觉得我哋要多啲学习讲多谢你啦， 吓， 或者讲句对唔住啦，即系呢啲难啲讲嘅喺屋企人里边。咁我觉得你开始咗咧，我自己喺屋企都系慢慢咧就传落去咧，啊，原来大家都系容易啲去讲多谢，讲对唔住呢啲说话噶噃。咁， 哦， 我觉得由一啲少少嘅开始，慢慢就多啲去表达咯。呢一啲系真系一个家庭文化嚟嘅，如果我哋唔开始咧，唔好要求对方会有嗰个嘅即系嗰个主动性咯吓。咁，我真系鼓励大家吓，有时又互相打气啦。我都鼓励好多嘅即系家长啦，互相有时大家都要分享下、沟通下啦。咁你同你太太都可以开始先啦。 系啦，咁啊多啲分享，有冇话分享啲乜嘢？作为第一步最容易入手嘅咧？ 我都想另外分享另外一个呢就一个嘅概念呢叫做 iMessage， 即讲我自己就唔好成日话你点我觉得屋企人呢或者有问题都好啦，就好快又俾意见，又或者呢好快问点解呀，问问题，其实就係，啊，你用你嘅角度睇，啊，我听到你讲，啊，今日你都好辛苦喎，啊，又或者我睇到你，啊，都好攰喎，即係有一啲呢係由你出发，然后你去表达你自己嘅感受。同样嘅你亦都可以表达你自己，你工作完一日啦，你有啲乜嘢经历啊，你都可以分享下。咁我觉得呢啲都系打开话匣子啦，亦都系帮大家去了解多啲大家嗰个面对緊嘅生活上面嘅情况啦，甚至一啲压力啦。咁呢啲我觉得有得傾開就有得傾嘅，如果我哋都唔講，就想對方講，我諗都難啲咯，係咪？ 係啊，喺屋企咧，同屋企人相處，大家都好錫屋企人嘅，但喺愛同埋家友上面，點樣有技巧去到表達，咁啊令到大家感受得到咧？ 其實真係有啲技巧。今日好好彩咧，阿 Van 同我哋介紹咗好多啊，咁有機會又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咯。多謝你阿 Van， 多謝曬， 唔好客氣， 好，拜拜。 我是家庭议会辖下家庭核心价值及家庭教育推广小组委员会召集人叶润云。我觉得最能够向家人表达爱和打气的方法呢，就是透过五种爱的语言，包括了肯定的说话、为他们服务的行动、一些贴心的礼物、我们一起相处是具质素的时间，和一些身体的接触，例如拍下膊头这样的。透过呢五种爱的语言呢，我哋就可以为家庭加油打气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你唔鍾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中唔中意食芝士啊？我就系芝士爱好者啦，经常都听到芝士致肥，食芝士唔健康。其实芝士都含有好高嘅钙质同埋蛋白质。钙是可以预防糖尿病同埋减少骨质疏松同埋牙齿疾病等等嘅机会啊！一般喺30岁左右，身体嘅钙质咧每年咧就会以 0.3 至 0.5% 嘅速度流失啦，所以食芝士、饮牛奶去吸取钙，其实都系一件好嘅事嚟噶。不过食每样嘢都要平均，都要均衡饮食。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Helen 喺度。Hello Helen。 Hello， 你好，晨光第一线，大家好。 真系好，听到 Helen 把声咧，又开心又活泼，同埋咧，哇，喺。好似有好多开心事要同我哋分享，忍唔住讲出嚟啦。系咩事啊？今次 四个小朋友生日。 哦，我知道咧，因为同阿 Helen 沟通嘅时候咧，佢就话：哎呀，我想要今日24号，3月24号系咩特别日子先？ 大宝，我个大仔生日。 嗯，好 sweet 啊，仲系叫大宝。 系啊， 好正。 咁 我第二个咧就26号小宝。 嗯。 小宝3月26号生日， 都好接近我个生日。 系啊，佢哋个个星座一样嘅。 嗯，性格会好似啦，系咪咧？ 唔系好， 唔知啊， 啲啲咧，争啲啲咧。 啊，我以为会特别啱玩啊，因为好投契啊嘛，应该照佢同一个星座。 都 OK 嘅， 系咪啊？都好嘅，其实互补不足亦都系好事嚟噶，唔一定系净系一面倒嗬。可以我提下你，你又提下我，我帮下你，你又帮下我咁咯。 系啊， 系咯，嗯， 三宝咧就4月8号， 吓、啊，哇，都好近喎、啊，真系，又隔多几日啫。 咁啊，四宝咧就4月14号， 嗯， 个四个小朋友咯、啊，咁、我妹妹咧3月27号， 系。 我仲有个契仔4月6号， 哇！我觉得你好幸福啊， 全部好似喺晒隔篱左右咁样， 真系好。我净系听到你把声咧，我本身觉得好开心。我而家知道开心系有道理嘅，因为哇，你侧边咁多开心果，同埋你咁锡嘅人都有咁多开心事，唔怪之得你笑到合唔埋口咯。 好开心嘅， 咁就好啦。最紧要系啊，即系都希望咧，借住咧你今朝早嘅阿 Helen 嘅一啲笑声咧，同埋分享咧，都感染下听紧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朋友，一齐都开心啲。身边嘅一啲小事咧，好似好简单，但系咧，如果你好满足咧，好爱你身边嘅人啊，好享受每一个时光，你又觉得好开心。 系啊，冇错，每一日都系咁开心。你一擘大眼，你见到啊，天之保佑咁样。 系啊， 我仲可以啊起身。 系啦，我就赚咗一日啦。 系啦，冇错啦，好开心嘅其实。 啱啊！好啦，咁啊，多谢晒 Helen 嘅电话，亦都咧希望你哋嘅爱都系啦，细水长流咁样嘅。 系咧，我祝晨光第一线。大家都身体健康， 嗯， 好努力， 多谢晒你电话， 好多欢乐，多谢 晒 Helen， 拜拜， 拜拜。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

去看醫生， 我自己做了，我是很開心的。 抗疫的士車長鄧開明， 我從事這個行業都是40年，疫情咁嚴重嘅，我覺得好個心好難過。咁有呢次機會能夠俾我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願意。有啲人咧就講我哋唔會為呢一啲錢去賣命，乜，咁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對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啦。我哋參加抗疫嘅咧係救死扶傷，係能夠幫助到大眾，唔係用錢去衡量我哋嗰個自身價值。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电影点样分，成日都话细个嘅时候就想快啲长大，大个咗就想变翻年青。我哋永远都唔满意自己当下嘅年岁。何谓细个？点为之成人？有好多指标，例如额头多两条皱纹，就会俾人话岁月流痕，你老啦。所以好多产品应运而生，就算你嘅年纪无限延伸，只要用咗呢啲产品，唔识你嘅人都好想问你贵庚。咁对于细路嚟讲，何谓大人？可以睇三级片，就系其中一条分界线。自从1988年11月10号制定香港电影分级制之后，三级片这个名词出现，只准年满18岁人士观看，可以看即是代表你是成人。不同电影的级数适合不同年纪的人士，你又知不知道？三级片年满18岁才可以看，至于二级片，1995年电影检查条例修订之后，再分为 2A 和 2B 两个级别。2A 属于儿童不宜，建议12岁以上人士观看，不过任何年龄都睇得。2B 属于青少年及儿童不宜，建议15岁以上人士观看，不过亦都是任何年龄都睇得。咁即系点啊？呢个系属于劝喻性质。等家长帮仔女选择睇乜嘢戏嘅时候多啲资料啫。作为家长，如果你未满18岁嘅仔女同你讲去睇三级片，梗係唔俾啦。但係如果佢哋话想睇套二级片，你哋又会唔会反对呢？除咗用级数划分电影之外，仲有冇其他标准可以用类型啊？例如写实片、爱情片，看到是什么类型就知道什么电影。小朋友看的就是儿童电影，适合一家人看的就是合家欢电影，喜剧、闹剧、喜闹剧、悲剧、动作片、成人片、成人动作片，不同题材分门别类就可以。但是随着年代变迁，我们对电影的类别也都有了一些不同的标准，不可以再用之前对电影一贯的认知去将电影分门别类。好似温情片，不可以再用温情来形容，因为现实世界未必再找到。温情片已经变成科幻片。科幻片亦都不可以叫科幻片，因为以前觉得不会发生的事现实世界出现了。所以科幻片变成写实片，原本的写实电影就会变成科幻电影。喜剧将会变成历史电影，因为好难在现在的世界找到喜剧的元素。喜剧演员亦都会变成历史人物，只会在历史课本见到他们的名字。惊悚电影不会再有人拍，因为看下现在这个世界真是没有东西值得再惊。动作电影亦会没落，无论怎么拍都不会有现实世界的动作那么震撼。所以大部分的动作电影演员将会转行，不是，是转型的。

係啦，類似啦，甜嘅，佢咧就係啦，類似格仔餅啦，咁但係佢就冇嗰啲格仔喺度嘅，即係好似一個pancake 咁樣包住一啲煉奶啦、花生醬啦、砂糖，最緊要係個砂糖啊！ 係啊，有人就落椰絲嘅。 啊，係啊，都有啊，都有啊。咁咧，其實呢一個咧喺屋企都好容易整到，同埋啲材料咧都相對係簡單嘅。其實最緊要咧就係 mix 咗個粉漿出嚟嘅啫。咁咧嗰個材料咧包括就有呢個低筋麵粉啦、powder 粉啦、花奶啦，即係淡奶啦、少少水啦、砂糖啦，同埋菜油。咁啊，將佢哋呢一啲材料咧，其實將佢 mix 埋佢，係啦，就可以做到個粉漿出嚟㗎啦。咁、就熱鍋咧就去煎呢一個嘅粉漿啦。咁同埋咧，點解可以煎到咧成塊面都好靚仔，即係唔會話有一笪金黃色，有一笪又冇咧？就係喺呢個粉漿裏邊咧，本身你已經加咗油落去啦。咁、所以你落鍋嘅時候咧，唔需要再加額外加油啦，咁你咧就可以成個面咧都好勻勻啦，因為其實你嗰個油嘅接觸面掂到嗰個鍋咧，佢就會有嗰個金黃色啊嘛。咁、本身你將個油咧 mix 咗落個粉漿嗰度，先至去煎咧，咁就可以煎到好靚仔啦。 我有啲另類喎、我反而中意佢個面咧，有啲一笪笪咁，我覺得好型咁樣。 你放心啦，另外一邊咧，佢因為佢起咗窿咧，即係嗱嗰個程序咧，就係一邊煎好咗啦。其實你見到佢幾時反咧、就係你見到佢有啲噗噗咁樣凸起，好似有啲蜂巢洞咁樣啦。咁代表其實佢個底咧已經形成咗啦，你就可以反轉一面啦。咁、因為咧，另外一邊咧本身你一路整嘅時候有個蜂巢洞咧，你反轉咗咧。佢第二邊咧，佢冇咁靚仔嘅，會係啦。咁你就可以睇下你中意邊邊反出咯。咁、之後咧，你就可以將你中意嘅材料咧夾落去呢個 pancake 嗰度。 哦，都係係咪同街嗰啲做法啊？即係雞蛋仔鋪頭咧，隔離嗰啲夾餅咧，即係你都係劈好大劈花生醬啊，跟住牛油啊，跟住落砂糖啊咁樣，跟住就夾埋佢咁樣食啦。我想問一下。 係啊，最緊要有埋煉奶咯。 係喎，煉奶喎。 係啊， 但係呢個 這個好咩嘅喎，都唔適合減肥嘅人士食， 好 heavy 係咪？都好 heavy 都肥仔㗎，都肥仔㗎。咁啊，睇下即係下午茶嘅時候食一塊整一塊，因為佢嗰、那個份量咧，你可以唔使整好多都得嘅，喺屋企整個粉漿。咁同埋咧，我發現咧，而家咧，譬如你出街食嗰啲 pancake 咧。佢有日式 pancake， 有蘇芙蕾 pancake 啦，有啲荷蘭 pancake， 荷蘭 pancake 咧，即係成個熱碟咧、熱鍋咧，懟入去個焗爐度焗嗰只咧，跟住上面揀嗰啲糖霜啊、雪糕啊、水果啊嗰啲，即係喺出面食咧，呢啲幾貴啊嘛。咁啊喺屋企咧整翻呢啲懷舊嘅味道，平平地，但係咧亦都好好味嘅。咁啊，大家可以試一試咯。 但係呢啲唔好整咁少啊，因為你一定停唔到口嘅。你冇諗住整一塊半塊，係 咁整啊， 係啊，你仲要不斷整㗎，因為你如果你整得太多，你會凍咗啊嘛，後邊食唔切。即係譬如你整兩塊，跟住食完咧就即刻再。入去整噶啦， 系 新鲜滚热辣啦， 系啊， 好啊，咁多谢 Kitty 呢个分享啦 ，Thank you。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要享乐咧，第一样嘢要嘅系咩咧？要健康， 呢、这个一定啦， 呢、这个一定啦。咁啊，要健康嘅时候咧，特别而家呢个时候啦，咁啊，大家居家抗疫啊，咁我哋就会好多嘢咧都要睇住。咁如果你话喂真系啊唔好彩咁样，咁有屋企人咧，真系叫做阳性嘅时候啦，咁我哋点算咧？我哋如果要同佢一齐咧喺屋企要居家抗疫啊，有好多嘅重点咧，我哋都要注意。特别如果有长者嘅时候，我哋可能要分外。留意多啲添。咁首先，如果有幾個重點都要同大家講，有幾個條件。第一，當我哋咧照顧確診嘅長者嘅時候啦，就一定要有效照顧好佢嘅身體，同埋咧，仲要控制埋呢個病情，其實好緊要。即係你見到佢啊，都係穩定嘅，咁你會安心好多嘅。長者自己都係一樣，佢 feel 到自己嘅身體嘅，咦，好似都雖然話照確診咗，但係都冇乜特別大嘅辛苦啊。其實對佢嚟講，個心理咧。 好好噶。咁、呢个咧就系、是、家人俾到佢嘅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嚟噶。 因为讲紧长者们， 长者系啦， 都要睇一睇啊。长者们咧，可能咧，可能佢哋情绪上咧，要需要多啲嘅爱心同埋嘅耐性先得噶吓。 系啊， 即系你要对佢哋啊，系啊， 系啦。咁、我哋亦都即系多啲嘘寒问暖都系啦。其实好简单嘅，你一两句问下佢啊，你觉得今日点啊？佢已經有覺得啊，原來都好多人關心我喎、 啊。同埋我一個温馨提示啊，大部分長者即係我覺得，包括我在內咧，即係覺得喂，我有翻咁上下年紀，我咩都知嘅、 啊， 即係覺得自己誒咳兩聲冇事嘅、 啊， 即係會有自己一個咁樣嘅睇法。嗱、 啊， 喺呢啲時候咧，你更加應該要俾多少少嘅耐性解釋俾佢聽。有時候你真係要聽人哋講啊，哥哥姐姐咁樣啊， 即係 有好多唔同嘅資訊都 update 緊。 依 家譬如有啲新嘅資訊，譬如叫佢確診咗之後，即係好翻 recover 翻，其實都仲有啲後遺症嘅、即係譬如行路會氣喘啊，可能夜晚黑仲會咳啊，呢啲即係要慢慢調理， 慢慢 或者點樣一步一步嚟咯、即係有啲嘢都急唔嚟啊。 係啊，我尋日睇新聞又話如果你即係一個唔覺意確診咗嘅時候咧，可能對你嗰個肌肉嘅發展咧會有啲影響啊，咁、需要做翻啲可能體操啊。咁令到你嗰身體強健翻啦，咁樣、好啦，咁如果即係屋企有長者又確診咗嘅時候咧，咁我哋當然頭先講過要好好啲照顧佢啦，令到個病情可以穩定嘅控制住佢。咁另外咧就係屋企個環境咧，其實個衞生咧一定要做得非常之好。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話咧，咁容易咧就一傳二，二傳四咁樣咧就累積上去，咁亦都咧就係無補於事。咁如果你話成家都即係唔舒服嘅時候咧，咁啊點樣去到互相照顧？其實大家都有困難啊嘛。亦所以咧個環境衞生咧都要做得好好，咁啊確保咧即係叫做確診嘅病人啊長者咧就可以有一個舒適嘅環境，咁乾淨呢、這個我覺得係 第一樣 要注意啦。就算唔係疫情都應該乾係啦，都應該乾淨啦。咁同埋咧，就算譬如如果我屋企有長者確診咗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要好好啲照顧自己喎。 係 好簡單嘅啫。我都病埋，邊個照顧佢啊？ 咁啊，呢個都係啊， 即係好簡單嘅一樣嘢。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好好地即係做好自己個防疫措施啊，整好自己嘅身體啊。 啲屋企人通常分工咯，即係譬如媽咪有三個仔女咁樣，跟住就即係已經有個路線圖噶啦。譬如真係不幸邊個中咗，跟住邊個就幫手買物資啊，買餸菜啊咁樣。 係啊， 即係大家已經其實喺疫情，我自己屋企為例啦，兩三個月之前已經講咗一個咁嘅操作出嚟啦。系啊系啊，咁啊以防万一啦，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屋企又有长者确诊咗嘅时候咧，第一就大家千祈唔好紧张啦，因为大部分嘅新冠患者嘅病症其实咧都系轻微嘅。咁如果已经接种咗咧就系两剂或者以上嘅疫苗咧，咁病情应该咧系更加轻微添。咁所以呢个就真系好安心啦。如果你连即系针都打咗嘅两剂或者以上咧，其实那个我哋自己啊。都唔需要太過擔心那個病情啦，咁呢個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咧，其實一般如果你打咗兩針或者以上嘅疫苗咧，大部分都可以咧喺屋企自己咧好好地即係自己處理呢個病嘅。咁但喺屋企嘅時候又唔係坐喺度咩都唔做嘅，你隔離期間咧多啲飲水，多啲休息，可以令到你那個恢復啊快好多噶。咁如果真係喂個病好犀利，可能同我好似對沖咁樣，沖住我嚟咁樣，咁搞到你發燒啊咁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食一啲咧有效嘅退燒藥。亦都咧就係譬如我見到政府網站邊都有講啦，例如必利痛咁樣。咁如果有咳啊流鼻水，亦都可以咧就揾一啲咳藥水，有效嘅咳藥水咧就去到咧就係服用嘅。咁如果你話啊每一日咧就長者嘅時候喺度，我哋都應該為佢好好地探熱啦。咁探熱嗰個温度咧應該係幾多咧？因為有好多講法嘅。有啲可能佢低啲，可能佢高啲，唔係，我哋或一咧就用體温低於 37.5 咧，叫做正常。 37.5 係啦，低於 37.5 咧就叫做正常噶啦。咁亦都咧就而家我哋見到有好多家庭都已經準備咗叫做血氧儀啊。血氧儀咧就可以幫長者咧測量到佢哋嗰個嘅血氧含量幾多嘅。咁嗰個血含氧量要95%或者以上。如果你 keep 咗不斷量度住呢個温度同埋呢一個嘅血含氧量咧，都係啱嘅話咧，咁你就更加可以放心啦。37.5度或者以下啦，或者係呢個血含氧量95%或以上。好啦，咁如果假如屋企真係有人確診嘅時候啦，咁當然啦，屋企人亦都需要咧，喂，屋企有確診者，你唔好周圍走啦。 你都係密切接觸啦嘛。 係啦，因為都係密切接觸者，咁都係留翻屋企咧，就一齊居家抗疫。咁你話要居家抗疫咧，有啲嘢都係要好好地準備嘅，例如就係食物啦、日常用品啦。 口罩啦、藥物啦，同埋頭先講過，譬如係嗰啲探熱針啊、抗疫嗰啲測試包咧，其實呢啲都必須係喺屋企咧要擺定喺度嘅。咁啊，就叫做看下門口啦，係咪？咁啊，政府都有啲嘅支援熱線嘅、哦。咁如果你話物資上生活普通嘅物資，我都好似有啲緊張、哦，唔緊要，政府好好嘅，佢有個政府支援熱線就係處理一啲日常生活所需，1-833-019。 嗯。 1-833-019，咁大家就可以打呢个热线电话啦。咁如果你系想问一啲有关医疗方面嘅查询嘅话咧，有第二个电话号码，呢、這个咧就系属于医管局嘅热线，个电话号码就系1-836-115。1-836-115，咁大家咧即系遇到以上嘅问题就可以打翻相应嘅电话号码啦。 讲、多次嗰两个唔同嘅地方嘅电话先啊。 好，政府支援热线即系处理一啲日常生活所需嘅咧，可以打1-833-019。医管局嘅热线，咁啊有关于医疗查询嘅，可以打1-836-115。咁啊，当然啦，政府都有好多指定嘅诊所，咁啊，大家可以预约去到睇症嘅。咁啊，记住咧，就喺上网嘅时候咧，就登记嗰个测试嘅抗原嘅结果，咁啊就可以咧就放埋入去咁样。咁如果你真系遇到太多嘅问题喺度需要处理嘅时候啦，或者我真系好担心，一旦见到长者气促，咁啊心口又痛，连续咧就两日高烧。高烧咧，即系38.5度以上，咁啊，而且发觉长者好似啲呆呆地，讲嘢方面又唔系好清晰，血压又异常，仲有头先我哋提嗰个血含氧量啊，咁啊低过呢个92% 咧，咁你就唔好犹豫啦，即刻咧就送佢入医院。咁所以话咧，其实居家抗疫咧，只要做好呢啲卫生啊，做好自己个人好多方面，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如果你话喺屋企，最紧要做一样嘢就系咩咧？喺屋企嘅环境入面，尽量打开窗户，令到个空气咧。就流通多啲，咁啊同確診嘅屋企人啦，就盡量保持1米嘅距離，咁大家就好快脆咧就可以戰勝呢個疫情噶啦。 不過咧，不厭其煩講啊，如果大家對相關嘅資訊如果唔係太了解嘅話咧，去翻政府嘅網站裏邊攞最正確嘅資訊啦嚇。 咁啊，嘘寒問暖亦都可以幫到手噶。 係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太太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